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43点，跌225点，总成交金额24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55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60点，跌9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11.8跌5.8，阿里巴巴84.35跌1.5，美团171.2跌5.6，恒生中国企业65.94跌7.6，盈富基金19.27跌2.4，南方恒生科技3.94跌7.6，药明生物49.3升6.5，友邦保险83.85跌8毫，港交所327元跌8元，山东新华制药股份13.52升1.2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6，英镑9.489，瑞士法郎8.388，澳元5.217，加元5.702，新西兰元4.94，欧元8.2769，每百日元对港元5.6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14。日经平均指数报27592点，跌45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7.25美元，卖出177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东涌嘅裕东路咯，去翻北大屿山医院方向，近住东涌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需要全线封闭啦，咁影响到一带咧系比较车多，咁特别系影响咗怡东路咯，去翻东涌交汇处咧比较挤塞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东涌嘅裕东路南行去翻北大屿山医院方向，近住东涌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支路咧落翻去北大屿山医院方向咧就需要全线封闭，咁影响到怡东路去翻东涌交汇处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现在正常，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都是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和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触犯酒后驾驶罪行后果好严重，可被判罚款、记分、停牌甚至判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Hey, this is Emily. What's up,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roye Sivan. Hey, this is Selena Gomez. What's up, everybody? This is Charlie Puth. Hey guys, it's Bruno Major on RTHK.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越南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Vietnamese. 政府đang cung cấp vaccine COVID-19 miễn phí cho tất cả những người đủ điều kiện. Họ có thể tiêm vaccine tại các trung tâm tiêm chủng cộng đồng, phòng khám công và tư được chỉ định. trạm tiêm chủng ở một số bệnh viện công hoặc đặt lịch hẹn với bác sĩ tư. Vé tiêm trong ngày có sẵn cho một số người đủ điều kiện tại các địa điểm được chọn. Vaccine COVID-19 có hiệu quả cao trong việc ngăn ngừa các trường hợp nghiêm trọng và tử vong. Nếu bạn chưa tiêm vaccine hoặc chưa tiêm đủ số mũi, bạn nên tiêm vaccine càng sớm càng tốt và hoàn thành tất cả số mũi tiêm được khuyến cáo. Để biết thêm chi tiết, vui lòng truy cập www.covidne.gov.hk.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Hey, this is Emily. What's up,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roye Sivan. Hey, this is Selena Gomez. What's up, everybody? This is Charlie Puth. Hey guys, it's Bruno Major on RTHK.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喂喂，师培着咁靓去边啊？ 我阵间去影圣诞灯饰啊！ 啊，估唔到你咁后生，咁传统嘅活动你都仲做啊？ 影圣诞灯饰系传统活动咩？ 梗系啦，想知道有几传统，同埋影圣诞灯饰有咩打卡位？听实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卢师培、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我系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施主，正所谓有得必有失，所以有爱就有痛咯。新作品讲紧爱与痛的共存，当你喜欢投入一样东西的时候，你可以牺牲很多，就是因为你的爱够多，所以愿意承受随之而来的苦和痛。作曲袁宏龙，填词郑敏，编曲邓东城，伊斯词监制周石汉。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N 身边 Love Pain。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的人是最快乐的，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快乐的星影由丰收快活人开始，我系梁继章。 早晨，早晨，早晨，我系同圣诞树差唔多高嘅圣诞瑞。 有啲圣诞树高过你噶， 我知道啊，而家好平咋买圣诞树？ 五万蚊都唔重要，五万蚊唔重要，佢系由1000蚊减到50蚊， 你买咗未啫？ 要钱唔要货啊！ 当我知道嘅时候，已经系完全受气啦。我话俾你听， 离晒谱啊！ 你讲呢个话题，我就追紧，啱啱咧就尝试。 隔咗佢先，隔咗佢先， 系佢个识噶啦，唔使噶啦。 系啊，马爷。 系啊， 马爷， 马爷，早晨。 马爷 你正啊嘛， 正啊， 系啊， 系你呢样嘢啊， 系喺呢样嘢嗱，去到呢个圣诞节呢个购物季节，梗系大家要钱唔要货就掉晒出嚟，但系大家手头嘅钱，除非你真系无限多嘅啫，咁但系如果唔系，你都唔可以无限买嘅。就算你50蚊棵圣诞树，但系如果你屋企已经有棵，你会嚟买到棵冻喺度咁啊？ 我 就咁，即系咁讲啊， 会 好难讲， 系啊， 买定好似你咁样摆个迷你仓嗰度咯，系嘛？系啊，迟啲先再攞出嚟， 我话。 俾你听，你哋有冇试过去嗰啲咧作战式嘅嗰啲实卖场啊？ 梗 系 有啦， 即系嗰啲一个衣架一推出嚟，几廿只手拍埋 嗰 啲 啊嘛。 你真系有去 过？梗系去过啦，点会唔去 啫？我其实咧，我成日我睇新闻啊，睇嗰啲网上边，我睇得多。我真系我敌不过，我都唔系好敢去呢啲，我觉得好辛苦噶，好大压力。 唔中意排队啫， 系嘛？ 系啦， 我 试过开仓嗰所谓， 可唔可以真系成功到搜掠到啲嘢？ 可以。同埋佢就真係好開心，但係嗰次係叫做乜嘢呢？嗱，其實如果大家係某啲牌子嘅一啲中粉嘅話咧，其實呢啲時候開始嘅啦 ，VIP 開倉 嘅話就會有人會 send 啲WhatsApp 俾你話俾你聽嘅，就係今日邊度邊度，通常都係一啲可能係比較偏遠啲嘅地方，嗰啲叫貨倉，喺個貨倉嗰度咧叫做開倉，開倉嘅就係咧有好多而家係唔係話今季嘅，往季嘅有啲嘅就係 兩節 啦、三節啦，不論你話係高踭鞋啊，又或者。是他们的牌子的袋子、啊、是几折就可以扫到的了、 啊、所以那 些时候我真的同人一起去咯都要排队啊吓，佢冇分你任何人， 系啊。 总之嘅就系你收到嗰张 V I P 卡嘅话，你仍然系要排队。跟住佢一开嘅时候，珍而重之，丧尸丧尸 大本营， 冇错，冲入去，丧 尸大本营， 投胎一样啊，系咪？走得快又好世界，唔知乜嘢到啦啦啦啦。 我就系我惊先，我好惊呢啲。马书贵，你有冇去过？ 我去过， 你都去过， 我觉得好好玩。 但系 几 好嘅 感受一下，系啊。嗰次我系去鸭脷洲嘅， 系冇错，鸭脷洲有一个。 我真係好開心㗎、 啊、 即係我其實係想感受一下嘅啫，攞到咪攞到，攞唔到咪算 咯。我想問嗱，兩位師傅，你哋都去過啦，我即係我睇新聞啦，睇片段啫，有咩方法？即係譬如話，你人哋食 buffet 都有個方法咁啊，食咗咩先？有啲咩多人搶就快啲出去食咗先。去呢啲地方咧，如果想買到自己中意嘅衫，係咪應該立咗先㗎？其實 梗係立咗先啦。 我咪 頭 先 咪 講咗啦。總之你一衝 到 馬去嘅時候咧，你就一定要就睇到差唔多就立。 係啊， 立曬先。 係咪有架車㗎？即係自己擺個車。 冇車。 唔好理嗰啲嘢。 我嗰次就冇車啦。我嗰次就 曬上身先。 係啦，咁啊同埋嘅就係因為有啲包你係已經諗住你會買㗎啦。你一衝埋去嘅時候就呢個你就立曬。点解要咁样呢？因为同行一定会有人啱， 啱。 又或者就喺同一时间嘅时候咧，你就觉得，咦呢个我唔系太中意，呢个颜色或者我都争少少，跟住你就即刻影相，问下你周围所有嗰啲人， 有冇人 要？有冇人要？有我帮你买， 系 系啊，就系咁样咯。所以我好开心啊！嗰次买咗好多嘢。 我见到网上嗰啲咧，系真系一个衣架一推出嚟，衣架意思即系嗰啲叫咩？挂住十件衫嗰啲啊，即系推嗰啲衣架咧。 系啊。 几廿只手扑埋噶啦， 系啊， 其实基本上佢哋比喻为食人鱼啊嘛，即系基本上咧系两秒就，诶，个衣架明明有嘢噶， 食人鱼啊，每一个都系千手观音， 冇晒嘅衣架上边，咁所以 系 啦， 所以就 啦， 我当时我心就谂，其实啲一定系攞咗先，唔理啱唔啱，攞 咗 先啦。 我亦都试过有一次好好笑，因为咧住喺我隔篱咧就有一个family 啦，咁就系爹哋咧就系外国人啦，咁啊就系妈咪咧就系香港人啦，咁跟住咧，佢有一次佢打电话俾我，佢就话 Sarah， 其实咧你中唔中意边个边个牌子嘅 P 字头嘅？咁我就话中意啊，中意啊，点样？ 即刻 冇，因为我今日咧我去咗佢开仓咧，我买咗30件泳衣翻嚟。 哇！但系泳衣就有难度喎，你个身形要。 所以佢咪就系问你 着50个夏天， 乜嘢 size 都有，你明白吗？佢一手找找。 佢其实唔想开嗰间铺头嘅自己另外。 唔系，佢找咗30件泳衣， 咩都有啦。 系啦 ，P 字头嘅，咁跟住佢就话。你过唔过嚟睇下？我就当然第一时间冲过嚟啦。 一定有爱好者嘅， 一定有爱好者嘅。佢就想醒咗俾你先。 佢屋企自己 咁，佢用咩 价 钱啊？系咪佢买翻嚟价钱？ 佢买翻嚟 价钱 咯， 咁啊所谓啊， 系 啊，冇所谓。 系 啊， 你比坚尼嗰啲真系百零蚊， 仲 系 名牌哦， 名牌子嚟噶，系啊。因为你有时其实女仔好得意嘅，泳衣嘅话你可以将佢当系里面嗰件衫嚟着。你着咗之后嘅话，你因为印得出嚟嘅话，你话都系嗰个牌子几有型啊。咁我覺得好好笑，佢打嚟嗰陣，我話你攬咗幾多啊？攬咗30件泳衣你都攬，佢就冇啊！我逼唔埋佢嘛，我逼得埋佢嗰陣就泳衣嗰扎，佢一手踩， 即係橫葉嚟啦！橫葉嚟， 但係佢抄女嘅時候，上節下節係一齊， 一齊嘅，佢黐埋嘅，係啊，打埋個鏈咁。 既然買唔到其他嘢，無論乜都買啲翻去啦， 梗係啦， 就諗住嚟買翻嚟就 應該 係 新品嘅。马师傅有故事啊！你咁样上 次 立 嗰 次， 我其实系 你 嗌 你 揸 咩牌子啊？ 有几个英文字母嘅， 系啦， 系啊，我系帮个陪个朋友去嘅，因为点解咧？我是但啦，陪佢啦。佢其实咧想我咧帮手咧 揸住 嘢啫嘛， 揸住啲嘢， 系啊，只手穿起 活动衣架， 即系你明唔明啊？ 梗系知啦， 系啊，帮佢定开， 你啊呢个 够长， 人用衣架 系啊，做咗一日兵咯，但系。 我覺得好玩嘅，我自己都有買嘢、 嗯， 即係啲輕巧啲嘅嘢，因為男裝係冇人搶嘅、 嗯， 女裝先 係。都未必嗱，啱想講咧就係其實咧我咧就好少，我唔係因為我冇去過呢啲啦，咁但係嗰日咧啊唔知點解，我其實呢個冬天咧，因為呢排都係凍啦，我成日咧心思想買一件羽絨，可能都講過啦。 仲未買啊？你 都未買啊？ 誒、哎，突然之間兩次會， 我去咗幾次啦，去咗唔同嘅鋪頭，我都揀唔到一啲我想買嘅。咁、 哦、 後來咧嗰日我突然間坐喺度諗一諗啊，其實我舊年咧見到有一間鋪頭咧。二十一字头嘅，佢咧喺嗰个年尾咧，佢会有一个好大嘅折扣。 而家减紧啦， 我就上网 search 下啦，咁样揾到啦、 啊。 咦，睇到佢有个迪特到时，就 系 话嗰一晚 衰啊，佢呃你嘅。 Exactly， 我睇嗰一晚啦嘅十点钟就会开始嗰个 discount price 啦。 系， 哇，争好远噶，由1200-1300变咗500-600， 系 啊 系 啊， 争 成半咯。咁于是我就等啦，等到十点钟啦、 嗯。 好啦，咦，点解唔入得嘅咁样？咁原来佢又话咧又分。 嗯、 它有个 apps 啦 ，app 就十点、嗯。如果你网站咧就十一点、 嗯。 如果你实体铺你上个铺咧又15号，即系又唔知两日后咁样。咁、 嗯、 多嘢嘅咁样，于是咧、 啊、 我就 个平便宜俾你、 啊， 有好多规则你要守噶。 嗱嗱声就 download 佢个 apps 啦，咁样咁就上去咯。因为 app 就 app 就十点， 想要你 download 佢个 app 系啦 ，app 就十点，网站就十一点，即系佢分 嘅。 好啦，咁 download 啦，好入去啦，搵到一啲我自己，我又好似你咁啦。 嗯 中意嘅就立住先吓，一阵再 摆 咗 车 噶 咯， 摆咗个车度，摆咗唔够一阵咋，噗一件 冇 咗 啦嘛， 系冇咗啦， 系啊， 因为咧佢个解释佢都写明嘅，就系系啦呢啲咁嘅减价货可能得一件半件啦，咁佢就讲咗啦 ，until 你俾咗钱，都 系 个 transaction， 嗰件衫先系你嘅， 系冇错， 摆落购物车咧，我发觉后来喂有冇一件，喂喂。一路冇咗嗰啲衫， 清晒， 俾人清咗。 嗰只系新手上路， 系啊， 新手上路嘅人唔知啲规矩嘅。 嗱，我仲话俾你听， 但系你冇理由咁快俾晒钱佢噶嘛？我而家呢啲系叫立咗乱立。 你买咗呢件先啦， 啊、 你先至慢慢再 保险 嗰啲啊 嘛。我系佢真系保险咗， 因为你已经睇啱咗啦嘛。 起码有一件。嗱，我话俾你听，你如果真系有时间咧，你去尖沙咀或者中环嗰间，其他你唔使去啦， 冇晒噶啦，系嘛？ 冇晒噶，即系 size 冇 size 嚟嘅。 系啊，嗰两间系大啲、 啊、 多啲嘅。 嗱，你谂下，我系第一批， 都唔好去。 我系第一批嘅嗱，我系 app 啫嘛，十点钟我 系 第一批，都伏啲衫不停咁走。咁你话等到15号，即系佢两日后实体店开，有啲咩 size 间咧？我真系唔知。 你信我啦。 但系又好难讲。 今日 过去嗰一两年，但系过去嗰一两年嘅话，又真系都几齐 size 嘅，你明唔明 啊？ 大家都冇心情啦， 冇買嘢 啊， 所以其實今年好可能因為所有嘅嘢，你都感覺上覺得嘅就係、是，通翻關啊，啲嘢好似開通翻 啦。 可能今年嘅話，大家應該個心情係會好翻啲嘅，即 係買 購物嘅心情。 係啊， 唔單止啊，講到呢一個日子嚇，18号啊，兩日後夜晚11点係咩啊？法國對阿根廷啊， 世界盃決賽啦， 冇錯，冠軍決戰， 冇錯，而且又唔係太夜。啊！正啊！ 十 一 点 啦，唔系错啦，唔系 呢度一点钟 到，系咪先？ 梗系要支持啦！ 好， 来自呢个1998年世界杯嘅主题歌就叫做《Cup of Life》，喂嚟啦！今日有点唱嘅时间喺12点半嚟开始，同埋今日仲有呢个校长， 哇！ 你又知唔知嘅出奇？ 当然仲有我哋今日嘅车路的士，哇！今日犀利啊！呢位达人， 正啊！ 好朋友嚟噶。Raymond 哥会同我哋讲讲你嘅电池啊，系啊， 唔好睇轻电池啊， 系啊，我电池真 系 好紧要，我知道，系 插唔上啊。 第二台呢、這个早上星期五嘅风骚快活人啊！ 就 Cup of Life 喺呢个时间啦，点答五嘅时候送上嘅。讲起呢个喺网上咧，即系叫抢购咧，咁我记得好多年前咧有个咁嘅经验。咁嗰阵时咧就爱上一啲叫古董表，咁古董表咧外国有啲卖家就会咁样嘅，佢会 set 一个时间，例如话今日嘅10:30，十点半搭正咧就会结束噶啦，咁样。总之10:30前边个出价最高就归你啦，系啦，必嘢啦咁样。但系咧有个我自己觉得即系嘅少少嘅古惑位咧，就系咁啦，就系、是、我唔出住，我等到仲有最后30秒先掉一个价过，即系掉一个最高嘅价过。嗱，如果你最好早已经浪高价咧，咁啊越嚟越贵咯。我就等到最后嗰30秒。冇人出啦嘛，而家去到当80蚊咁算，我就82咁样，我喺最后嘅3秒。於是咧，譬如马小强，我想高过佢先，唔够时间啦，因为已经都系啦。 咁呢个就系你要志在必得嘅方法咯。但系其实有时你必嘢，你都有啲技巧噶嘛。 系啊，真系要有策略啊。 浪价嗰啲人，其实都系自己人嚟噶嘛。 都可能系 啊，开到个价， 系啊， 系啦， 有机会都系个物主自己 搞 嘅。冇错， 自己浪高佢嘛。 如果你冇人出价，会唔会好肉酸嘅？ 冇错，底价收翻咁样 系 嘛？ 核突。咁啊，头先有冇卖到啊？ 呢个方法时 work 时唔 work， 有时我掉入去已经太迟啦，即系我预料太慢啦，即系可能最后嗰廿秒，我揿你知电脑嘅嘢啦，有时揿。哦，原来人哋已经截咗啦，咁样都试过买到，亦都试过买唔到咯。咁啊，系以前少少经验啫。 咁买心头好啊，真系好难讲嘅，有时 一定要出啲办法。 你有冇试过就一定要买到啊？ 我试过帮一个朋友，佢要买一个港女煲。 咩叫港 女煲 啊？ 煲咗嘅煲啊， 有啲限令限定，好衰 嘅。 我知啊，我记得买几个啊，因为咁样。 佢就话俾我听，喂，某年某月某日呢间百货公司就会开仓， 系我知边间， 喺 日本百货公司啊嘛， 系啦，喺九楼， 佢叫你要扫啊， 帮手啊，佢惊唔够人争啊， 住得近啊， 我唔系，因为我嗰阵时系兵嚟噶嘛， 哦，我都估你仲系大兵添， 红豆大兵， 点啊，兵兵。 咁我喺度谂，哎呀，好似好无聊咁， 梗系无聊啦。 但系你做得人嘅兵，你唔可以 question 人哋噶。 仲有，如果我俾人喺街见到，喂，做乜咁早喺度啊？排队啊，咁样好肉酸。啊，后来咧，我心生一计，俾我发现一个秘道。嗱，呢样唔啱噶吓。原来咧，佢哋咧，譬如话你嗰间百货公司系10:00开门啦。9:00员工通道就开啦，喺后边嚟， 系方便人翻工嘅， 冇错啦。 你系扮员工，系嘛？OK， 你都 似你啊，似你啊，系你一贯嘅行为。 仲 系 卖煲啊， 所以你 嗰个就 你嘅下流教室，点解咁多人会听？就因为你好多呢啲讲嘅， 冇 错， 系啊。 哇，你 古灵精怪，你嗰个叫古灵精怪， 死我！ 你嗰个叫古灵精怪，你 我哇，你真系聪明嗱，唔系我讲，系你讲嘅， 因为你做。 系啊，咦，上咗去九楼，哇，边个发现？咦，就系嗰个位置咯， 都未开始卖噶， 未， 但系可以排住队先， 唔系排队啊，我就匿喺嗰啲楼梯嗰度， 哇， 19:00我就扑出去，我 就 第 一个啦， 哇，真系， 咁 就 真系 买 到啦，嗰只买咩颜色啊？ 我唔记得， 系咪放咗啲咩限量版，仲有啲唔知乜嘢 Tiffany Blue 咁嗰啲咧？你就你追嗰啲， 系啊，又重又盛， 系啊， 结果我责任梗系买完咗又。 又腰谷啦，又腰谷啦！ 俾钱啊！ 马老师之下流教室，我拉串。 你呢啲几好听啊？呢啲 喂，呢啲真 系日子 真系 work 噶，我话俾你听， 梗系 work 啦。 系啊，即系俾我发现呢样嘢，我觉得系当年最伟大、最成功。 但是不对的吓， 系不对的 吓，系啦，唔好学，大家 唔 好学。 我哋会惩罚佢 嘅。 所以今日佢搞成咁样，系咁报警噶啦，喂 ，K K Sir。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东涌东交汇处发生严重交通意外，涉及3架车，至少造成1死11傷，大批消防员正在现场救援。死伤者包括5男7女，当中一人在现场证实死亡。事发朝早9:00。現場是東涌裕東路近東涌東交匯處，涉及一部龍運巴士 一架 5.5 吨货车和一架轻型货车。龙运巴士的车头严重损毁，挡风玻璃碎跌，两部货车的车尾也都严重损毁。运输署表示，受意外影响，裕东路往北大屿山医院方向近东涌东交汇处全线已经封闭。Google 就拒绝将正确的国歌在搜寻器置顶作出回应，表示不会操控搜寻结果。Google 说，公司每日处理几十亿条搜寻查询，所以建立排名系统，自动显示相关高质素和有用的资讯，不会人为操控网页列表，决定特定网页的排序。Google 又说，正是同香港特区政府接触，解释公司的平台以及移除政策如何运作，除非在公司全球政策中列明的特定原因，否则不会移除搜寻结果。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说，会继续就正确国歌搜寻结果一事和 Google 交涉，形容是大是大非的事，也都是道德问题，相信任何负责任的机构必须认真处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 Google 拒绝将正确的国歌置顶是匪夷所思，欠港人一个交代。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091宗新冠本土确诊个案，广东占最多，有1065宗，北京428宗，重庆154宗，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两宗本土疑似病例，分别在北京和重庆。内地累计374,075宗确诊，5,235人死亡，334,000多人康复出院。现有确诊病例当中，重症占193宗。秘鲁最高法院一个法官应控方要求延长扣押被罢免的总统卡斯蒂略18个月。法官说，卡斯蒂略曾经企图向墨西哥大使馆寻求庇护，有潜逃风险，扣押令将延长去到2024年的6月。检控官说，卡斯蒂略被控叛乱和阴谋罪，如果罪成面临10年监禁。卡斯蒂略上星期被国会弹劾落台之后被捕，触发全国示威，至少14人死亡。当局日前宣布全国进入为期30日的紧急状态。有报道说，几百个外国游客因为列车服务中断，被困在旅游胜地马丘比丘。天气方面，预测是密云有几阵雨，天气清凉，吹和缓偏北风，晚上风势增强。市区气温下降至1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展望周末期间天气显著转冷，风势颇大，渐转天晴。星期日和星期一，市区气温降至9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91点，升123点，总成交金额40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71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12点，跌45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18.6升1蚊，盈富基金19.62升1.1，阿里巴巴86.8升9毫，美团176.8冇升跌，南方恒生科技4.104升3.4，恒生中国企业67.38升6.8，药明生物51.45升2.8，山东新华制药股份13.94升0.7，港交所336.6升0.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8，日元137.04，瑞士法郎0.926，加元1.362，人民币6.965，英镑对美元1.222，欧元对美元1.066，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38。日经平均指数报27,620点，跌43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2.5美元，卖出1,782.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啊，由于有交通意外啦，东涌嘅裕东路南行去翻北大屿山医院方向，近住东涌东交汇处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东涌东交汇处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咁一带咧都系车多少少。咁而家呢一个封路措施咧，就系影响咗东涌嘅顺东路去翻裕东路方向，近住达东路一段咧比较挤塞啫。就是东涌的顺东路去回裕东路方向，近达东路一段呢比较挤塞啊。咁再重复多次位置，就是东涌裕东路南行去北大屿山医院方向，近住东涌东交汇处呢需要全线封闭。咁东涌东交汇处的部分行车线呢都是封闭。咁呢一个封路措施呢影响到外围的交通呢，就只是东涌的顺东路受影响，去回裕东路方向，近达东路一带呢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都是车多。另外由于有水管急收，码头围道去翻九龙城方向，近住天光道嘅慢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兴隧道出口九龙，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每一道雷声究竟隐藏住乜嘢惊天秘密？ 一个废置多年嘅气象站，一条干尸，同一大堆录低雷声嘅磁带，连翻谜题，点样指引出寻找失踪多年嘅至亲？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改编自中国著名冒险小说家南派三叔作品。 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今年单车好手全速启动，香港单车节再遇归来。12月18日在香港的城市景致下，踏出无限精彩，全城一起投入单车狂热。请留意当日封路和改道的特别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请遵守秩序。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好有钱，又不一定要好有社会地位，反而最紧要呢当然是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的生活啦，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那最好就是无忧无虑啦，那就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呀。 好啦，唔知大家觉唔觉得咧？今日咧系少少气温嘅回升咗嘅，今朝啊，就算讲今朝，咁啊17度啦，你会 feel 到你出户外咧，你会感觉体感有啲唔同。但系留意呢个周末期间，天气又会显著转冷，风势颇大，咁啊会低到诶单位数字啦，可能星期日会跌到9度，咁啊新界可能再低几度，怕冷嘅咧个体感再低几度，怕冻嗰啲人再低几度。咁所以咁冻嘅天气咧，我睇到篇文章咧，我睇啊，不如大家可以分享下啦，就系食咗暖粒粒嘅食物。嗱，咁第一時間可能諗到就係 barbecue 啦，或者係打邊爐啦咁樣樣。 香港最中意。 但如果你簡單啲嘅咁樣樣，咁呢其中有啲嘢咧，我都相信嘅，但又唔係個個食嘅喎。佢裏邊第一個咧就係羊肉喎，你哋會唔會人唔 食 羊肉？ 我食羊啊， 因為我真係識到有啲人唔中意食羊肉。 係啊，取材嘅話其實若果你真係想補羊嘅話咧，就係呢啲咯，羊肉啊，同埋嘅就係紅肉咯。 嗯， 係啊，紅肉啊。 嗯，咁另外咧，你第二個咧就係話栗子，咁啊栗子咧就係性甘温啊，可以同時滋補脾胃腎咁樣。 炒栗子咧，曾經我冬天咧好想遇到嘅一啲小賣店，即係如果你見到街上面有啲老伯伯啊嗰啲炒栗子嗰啲咧，你就算揸住一手咧未食住咧，都好鬼嫩， 係㗎，同埋好香嘅， 係啊， 食落去嗰陣 味，冇錯， 係栗子係真係特別， 兩個人食仲嫩 啊嚇！點 解 你成日都揾呢啲嘢嘅？谂呢啲嘢嘅，两个人唔想，两个人食，点解会暖啲啊？请讲。 恩姑啊，我喂你嗱，我喺个口位。 点解啊？ 啱你咁。 但我好憎剥栗子嘅。 哎呀，剥到黑掹掹。 系啊，同埋黐粒粒嘅。 系啊， 佢嗰啲糖炒 噶 嘛。 冇得争噶喎，你食就要剥噶啦。咁你争唔争剥虾啊？做咩？ 有人帮我剥。真系有人， 咁即 系 栗子，栗子都会有人帮你剥啦。 嗰阵未识佢啊嘛，我就识嗰块我要剥啊嘛，明唔明啊？就 马老师，你会唔会帮你身边嘅女仔？我 会，点解唔会啊？ 虽然我系资深老兵，但我未提供过剥虾服务， 点解啊？ 败咯， 点解嘅？ 冇人要我提供。 基本上呢 个 指定动作嚟噶咯噃， 真系冇。 我剥晒全家嘅虾噶， 全家又唔使系嘛？ 系啦， 因为我见到佢哋鸡手。鸭脚我快快脆就剥晒摆， 你咁赶时间做咩啫？ 咁你不如去鱼档度做啦，好嘛？去鱼档度兼职， 我嗰日去买把虾仁翻嚟咯。 我嗰日喺鱼档咧撞到个新手上路啊！嗰个哥哥仔平时有个阿姐咁啊，阿姐嗰啲好犀利，两嘢就已经劏完噶啦。佢嚟一刀卜匀啦，跟住就一刀捉。开咗个腮啦，跟住就佢浮 咁嘅嘢出嚟啦。 嗰个 问你系咪今晚食啊？使唔使帮你落啲盐腌住佢啊？ 咁 好 啊，你嗰档好好喎。 唔系，其实佢好简单嘅咋，佢咁样，你翻嚟洗一洗佢嘅话，你已经整得啦。 我嗰日嗰叫新手上路咧，见到个哥哥咧，跟住揸下脚啦，条鱼揈下揈下咁样摆喺个砧板度咧，一啄飞走咗，飞走咗， 飞鱼转身， 佢执翻上嚟，再啄第日都唔得，因为条鱼仲喺度啪啪啪啪。佢最后咧要搵个网啊，即系捞鱼个网。揿住佢，夹住个网，慢慢细细剁剁剁剁。 嗰条咩鱼嚟噶？ 嗰条叫做大家讲唔到个名嘅仓啊， 仓 鱼， 仓鱼都 OK 啊，唔系好难。 佢 烫 完之后，我会变咗鱼肉。 系啊， 烂晒，烂晒，烂晒， 衰烂晒。 我心谂哇，真系新手上路啊，搞咗好耐。 总会有一日系咁样嘅。 喂，嗱，除咗栗子之外咧，佢姜都系嘅，但姜我唔知点可以用咯，即系我嚟点啊？ 姜 水咯， 姜水， 姜茶咯， 好好饮啊， 系啊。 甜地， 即系等于如果你要食大闸蟹啊，花住糖水摆啲姜落去， 好饮， 系啊， 暖嘅， 咁 你一饮就暖噶啦，好劲 啊， 系 咪可以整？姜嘅點啊程度，如果你得嘅，再整辣 啲咯，係 啦。如果唔 係 少少就好啲啦。 我好中意嘅，尤其是嗰陣時候細個咧，我屋企要整湯圓， 哇！ 佢係會整個姜汁底嘅， 係啊，超好飲啊，又甜啊， 真係好遠 啊！你可以飲埋嗰啲，哇， 好 好 味 嘅。但係咧，我好奇怪嘅話，我屋企食嗰啲湯圓係冇餡嘅。冇餡 自己整嘅， 唔係係自己整嘅。 哦， 即係佢真係噶，攞包粉，攞啲水，嗱，猜猜猜猜猜完噶啦，跟住佢就去滾一煲姜嘅 姜 茶，跟住再擺啲片糖，跟住就整到個好都幾濃下嘅，跟住就將嗰啲湯圓擺落去，跟住就已經好好味噶啦，全部都飲曬。 哇！你話呢個冬天 我哋嗰 啲 湯圓咧就塞粒片糖落去，係啊，咁咬落去咧， 各處鄉村各處嚟，我哋嗰啲係冇嘅。 哇！嗱，個冬啦， 仲可以食咸嘅。 系啊，我就叫我阿妈整个咸汤圆食下先。 会唔会带两粒翻嚟请我哋食啊？点 解要带个汤？ 带个汤俾你， 试下 你 邻家嘅味道啊嘛。 系啊， 每一个阿 妈 都一定系有佢哋自己嘅味道嘅。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你唔好算咗先俾我，知唔知？即系你带翻嚟 汤圆唔重要，个汤底重要。 系啊，其实你有个汤底，你自己摆啲汤圆落就 OK。 非常好啊！希望大家个暖粒粒嘅冬天啊！好啦，十点搭九咁啊，翻嚟咧，今日嘅特辑就系。网上情，稍后出现由张德兰《网上情》嘅最后一日，寻找快活人生。 斗失的一个，天真的心已作破碎的我，望着镜里我醉倒。沉默里远看是一天迷梦，这一刻终于出现。长夜盼看见是你的影子，我的心渐渐跳动。 Beyond 嘅旧歌，阿拉伯跳舞女郎。 与你天天 一个梦。 有一个特别交通咧，要同大家要讲一讲嘅，就系运输处咧喺上昼十点咧就44分啊，就宣布咗，因为咧就交通意外啊，咁啊裕东路啊往北大屿山医院方向，跟住东涌东交汇处嘅全线咧依然都系封闭嘅，而且咧就呢个东涌东交汇处嘅部分行车线咧而家咧亦都系封闭嘅，咁啊受到影响嘅巴士路线咧包括就系往东涌方向嘅龙运。包括咧就系 E32、E33、E36、37、E41 同埋 E42 嘅，以及咧就系往呢个日东方向嘅龙运 E36A 咧需要改道行驶嘅，所以所有嘅朋友嘅话，请你哋留意。 网上情，寻找快活人生，张德兰最后一集。 好啦，咁但系咧，其实咧，喺每一个岗位或者系工作咧，耐咗咧，可能会有少少厌倦，又或者咧系想觉得转型嘅。咁德兰咧喺后来咧就似乎有少少淡出，可唔可以用淡出形容？定系叫做诶转咗，只系另一个参与嘅方式，就系自己几时喜欢就做，或者一啲时间就可能诶摆翻喺屋企，会唔会咁啊？ 其实我想是我想我做到差不多二十几岁的时候，可能自己又年长了，还有呢就慢慢都有即心态上呢会觉得有些累的感觉。其实我现在想回又觉得自己有些傻傻地，不知道为什么那时会这样。不过我想是这样的，人呢就是不同的阶段呢有不同的想法。在那个阵时的我的想法呢就是其实人生有不同的阶段，到那时二十几岁了，很多人都说咦应该踏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啦，那时我就结婚了。那时结婚呢就是一来就自己可能有一点觉得累，二来呢就是那时就开始各乐坛呢就好似有啲变化，因为那时我记得那时呢慢慢冇咁兴盛嗰啲嘢，咁我又会觉得咦係咪我呢个时候应该踏入人生另一个阶段， 唔再做返以前嘅嘢呢， 做 啲新啲嘅嘢， 做啲新啲嘅嘢，做一个普通人一个咁样，照顾好家庭呢咁。咁同埋可能我那时在度谂就话，如果我继续去做一个演艺嘅工作，其实我哋演艺工作真系唔系好似外人所想象中咁样嘅，系咪？我哋嘅时间系比较颠倒嘅，咁同埋我哋嘅工作系冇乜嘢规律嘅，可以咁讲。咁我就好惊，你知道我细胆噶嘛？咁我就惊，如果我咁样会唔会影响到我 婚姻？ 嘅婚姻生活咧，会唔会影响到我哋嘅感情咧？咁所以我就同自己讲，可能呢个时候咧，我都系应该系以家庭为重会好啲啦。咁所以咧，我就其实我都冇真正系宣布话我 唔做 啊，又或者系退休，我都冇。我即系我觉得系一个好自然嘅一个阶段。而且在我哋嗰个年代咧，唔知点解咧，可能我哋比较传统嘅人咧，比较传统嘅思想，都会觉得，咦，结咗婚咯噃，都应该唔好再出嚟做啦，咁即系有啲咁样咯。 有冇唔舍得噶？其实即系我感觉到你系中意呢一样嘢，由第一辑开始听，你由三岁开始啦，唱歌学呢样学呢样，表演比赛等等等等，呢样嘢陪伴咗你十几二十年。但系你而家突然间话要退出或者系褪后，有冇唔舍得噶？即系你系好 firm 嘅，好坚决啊？定系你都系半想做又唔想做就褪翻落嚟先啦咁样？ 我唔知道，因为我自己都好彷徨，即系我都未试过噶嘛，系咪？咁我就会，所以我唔会系好 firm 咁话俾人听，我唔做啦咁样，我唔敢啊， 因为我不知道第日个世界是会怎样，我第日那条路是会怎样，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不过我想我是经历了这么久的时候在这个唱歌这个艺术的圈子，我想我内心、啊、我内心我的根基、啊、已经是充满了我的生命。所以尽管我是退出了，或者是我在这个在那个时间我是选择对给一个家庭，但是我内心我想我是一直是都牵挂住这个艺术的。咁所以其实我好多时都发梦我自己 喺台上面唱歌，喺录音室唱歌， 系啊都会有、 做翻台上面嘅张德林， 系啊都会，我唔知。 喺今年2022年吓，过去几年咧有疫情啊，好多事情发生啊，咁样未来你谂住点样继续活好呢一个人生啊？ 我呢个疫情对我体会好深刻，因为我觉得。即是有好多世事嘅嘢呢係你自己係预料唔到㗎。就好似我都唱嗰首歌，唉边个能到预计第日係点。但係令到我会觉得即係爱係好紧要啦。屋企人好紧要啦。朋友好紧要啦。同埋你所有你身边嘅嘢或者你好多嘅嘢你应该要好好珍惜咯，因为大家都唔知道听日系究竟系点样。我觉得最紧要咧就系、多啲去关心别人，多啲用你自己个诚意，将你自己识嘅、认识嘅多啲同人哋去分享啦。咁同埋咧就系、我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健康的身体，每日都有好正能量去应付大家每日的工作。 同意。 虽然我哋工作上面可能遇到好多困难，有好多嘅压力。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如果你冇困难冇压力，你又可能系好多嘢你学唔到，又或者系冇一少少嘅压力，你可能推动唔到你。做得更好，所以我哋最紧要保持自己有健康嘅身体，同埋多啲正能量啦， 乐观嘅心境， 开心开心，最紧要开心。 我想问一样嘢啫，嗱，有啲人话演而优则导，亦都歌而优则教。我见好多歌手咧，咁佢自己可能推落嚟啦吓，就唔出唱片或者唔唱咧，但系做老师，德林会唔会都系？会不会有想过即是将自己识的好像刚才你说就是分享给其他有志于唱歌的朋友们会不会的、 其实我一直在这里很多谢 Albert 的 Albert 呢他 Albert 雪琴 是啊是啊那他都有鼓励我的我记得他去有一间学校 是有教人唱歌啦那我都有尝试过去学习怎样去 教人 去教人是啊是啊那其实我觉得都好开心啊！你将你自己识到嘅嘢，能够好似而家所讲话，好中意话传承啊，传承落去，即系将你识嘅嘢同人去分享，令呢、这个音乐更加多姿多彩。其实自己都有好大嘅满足感，都好开心。即系如果系有人需要嘅话，我有能力的话我不介意的。 非常之好。好啦非常多谢都好开心啦同阿德兰呢分享咗好多佢嘅点点滴滴啦人生嘅历程啦一路走过嚟嘅好多足印啦、啊。希望德兰未来嘅日子呢继续同屋企人啦都係健康同埋最紧要生活得愉快好似刚才所讲呢每天都有正能量好唔好 好 最后你有啲咩说话想讲俾听緊嘅你嘅 fans 啦或者喜欢你嘅朋友听。 我最后好想讲咧，就系、是我喺度真系有，亦都要好多谢你啦。记得我嗰时嗰个歌迷会啦，德兰与你歌迷会， 好多年前 系啊，都系由你去组成嘅。 因为当时咧，我仲喺唱片公司做，系啦，咁我就当时觉得系需要，亦都已经有好多歌迷系等紧噶啦。不过只我哋牵头做咗呢件事咁解，其实一呼百应，好多歌迷已经马上嚟咗，系组成呢个张德兰歌迷会。 咁 啊，我好多谢我嘅歌迷会啦，咁有好几位嘅。我哋叫佢几条鱼啦，鱼仔啦，我哋都系好多时都有无奈都会聚会啦。咁我真系好感激佢哋，真系好有心。因为其实人生有几多十年啦，咁但系佢哋喺我即系冇唱歌嘅日子，或者有唱歌的日子，佢哋都系好好俾我好大嘅支持。咁我真系好感激佢哋。咁同埋好似頭先或者我哋之前所講都係啦，我真係好感激我身邊好多人俾咗我好多嘅幫助，同埋教識我好多嘢。咁其中你都係啦，因為我唔係一個好識，我記得嗰時我真係一個好驚講嘢嘅人嚟㗎。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啦，咁我好多时话登台咧要讲嘢，我就真系腾腾震，我就要问你点算咧？一阵间讲啲乜嘢咧？咁系咯，即系经过咗咁多年，我都会发觉有好多嘢我都系需要继续去学习，有好多地方我都需要慢慢去作出去调整去改正咁。是的，希望大家都是活得开心，健健康康。 阿德兰，我想问呢，咁你点解唔多谢埋你身边最锡你经常陪伴你。 我唔敢讲、我惊人哋话又讲。 嗰个叫做 Frankie 嗰个靓仔陪咗你咁多年即係即係真係嘅人生呢，真係能觅得一个知己好难求啦，觅得一个自己了解自己喜欢爱自己陪伴嘅走一生嘅人呢，真係好难求。咁啊德兰好开心啦，有 Frankie 啦、老公就哈子饼啦，陪咗咁多年啦。 係呀、其实我都好感激佢，因为佢都改变咗我好多。其实我係一个即係好内向嘅人嚟。咁佢啱啱同我相反，佢比较外向，咁好多时佢都要同我 互补不足，系咪啊？ 系啦，系啦，互补不足啦。咁好多时都佢都当我有啲怯嘅时候咧，佢就会 想唔惊， 系啦，唔紧要啦，试下啦，咁 有需要噶 吓。咁所以我谂大家相处就系要咁样咯，即系话人无完美啦。即系要大家去互补不足啦，咁大家去体谅啦，大家去不断去不断去 学习，互相进步， 努力系。 最紧要歌完结呢一个访问咧，呢、這个歌咧就等于咧每一个人认识德兰又好，或者德兰认识佢身边嘅人又好啦，相识也是缘分，系咪啊？ 系，大家认识都系一种缘分。 好，再一次多谢张德兰，多谢晒。 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风骚快活人啦、第二个钟头翻嚟就会有你 又 知唔 知？冇错，会有校长版。 冇错啦，我哋都会问翻校长嘅问题。 冇错，校长已经嚟咗啦。 冇错啦， 冇错，呢一间过去见校长嘅嘢。 头先打咗个快招呼。 系咩？快招， 快招呼，翻嚟再继续啊！ 好啊！ 另外喺12点半嚟有点唱嘅时间，同埋12点咧就会有车路的士。 冇错，今日要同大家讲讲嘅有关于嘅就系你嘅车嘅电池啊，请你留意留意。 系有报道话，几百个外国游客因为列车服务中断，被困旅游胜地马丘比丘。天气方面，华南北部嘅气压正系上升，预料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会喺今晚抵达广东沿岸地区，同时一道广阔嘅云带正为广东带嚟有雨嘅天气。预测系密云有几阵雨，天气清凉，吹和缓偏北风，晚上风势增强， 市区气温下降至1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展望周末期间，天气显著转冷，风势颇大，渐转天晴。星期日和星期一，市区气温降至9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 8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75点，升206点，总成交金额56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71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01点，跌56点。部分活跃港股，盈富基金19.7升1.9毫，腾讯控股319.4升0.8，阿里巴巴88.35毫，啱啱跳咗88.2，系升2.3。南方恒生科技4.13仙4，升6仙4。美团177.9升0.1，恒生中国企业67.58升8.8，药明生物52.05升3.4，山东新华制药股份14.7升2.46。港交所339.2升4.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8，英镑9.499，瑞士法郎8.397，澳元5.231，加元5.707，新西兰元4.95，欧元8.285，每百日元对港元5.6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73。日经平均指数报27620点，跌43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0.88美元，卖出178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啦，喺东涌嘅东涌裕东路南行去翻北大屿山医院方向，近住东涌东交汇处咧，而家仍然系需要全线封闭啦。咁东涌东交汇处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咁由于呢一个封路措施啦，咁影响到巴士路线啦，去东涌方向嘅龙运巴士啊，E32、E33、E36、E37、E41、E42 啦，同埋去日东方向嘅巴士。E36号 A 都要改道行驶嘅，咁呢一个封路措施咧，就影响到外围嘅交通咧，就只系东涌嘅顺东路去翻裕东路方向，近住达东路一带咧比较挤塞，咁其余嘅交通咧都系冇乜问题噶。咁再重复多次啊，就系、是、受交通意外影响，东涌嘅裕东路南行去北大屿山医院方向，近住东涌东交汇处咧都系需要全线封闭，咁亦都影响到东涌东交汇处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啦，就系去东涌方向嘅，需要改道行驶。咁呢一个封路措施影响到外围嘅交通咧，就只系东涌嘅顺东路去裕东路方向，近住达东路一带咧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大坑道来回方向近住南塘道一段呢就车多，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呢就慢车，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军器厂街。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和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特别最新韩流资讯，用音乐带你游历韩国。穿梭韩风，为你点播首首人气 K-pop。 最强韩国娱乐消息，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昼五至六，大韩旋风秋旋， 旋动 K-pop 新势力。 速读二十大报告。 二十大报告提到，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当中包括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胡祖才在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内撰文指，要提升发展优势区域综合承载能力，就要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优化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世界级城市群的国际竞争力。 视像演员黄泽宇参与索越艺团的第一出舞台剧，越排就越觉得不对路啊！ 初时以为乜都不用，即系好像普通一个剧团咁样出去排练，可能讲下啲对白啊，行下嗰啲舞台位啊，慢慢开始点解又要跳舞咁嘅？之后又要突然间话做埋手语， 佢点算好呢？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泳儿。近年由清纯形象转变成暗黑系的泳儿，今次会同大家分享做音乐的心路历程。 星期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乡郊一般选举包括1月8日举行的村代表选举，同1月15日举行的街坊代表选举。已登记的合资格选民到时要带埋身份证明文件正本去投票。居民或街坊代表选举选民如果已搬离登记的现有乡村或墟镇，就不再符合投票资格。查询电话2152-1521。 Hello， 我是泰劲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病没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偈，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了。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嚟到第二个钟头嘅风骚快闻啦。首先咧有个特别嘅报告嘅，由于笔架山发射站进行例行嘅检修工程，笔架山发射站进行例行检修工程呢一、这个钟头，即系十一点到十二点期间，本台 FM 96.3广播接收或者会受到影响，不便之处敬请原谅。你又知唔知？我哋今日校长就系来自浸信会永隆中学郑继林校长。 郑校长早晨 ，Michael 阿睿、马老师、各位听众、各位家长、各位同学早晨。 喂，郑校长，你把声好 DJ 喎， 系咪啊？ 好入咪， 好靓仔啊！ 好入咪， 好 耐冇人话咁我， 好入咪喎，你把声。 你小心啲，好多人听紧你讲嘢。 系啊，跟住咧， 小心啲先得。 已经有我哋啲网友话，我知屯门咩咩花园二期啊嘛，啱唔啱？ 系啊，系啊。 佢话今朝早啊，我哋一摆咗喺呢个网上啊，即系已经有啲家长咧话：喂，校长，我今日支持你吓、啊， yeah！ 做你嘅啦啦队， 哇，好开心嘅、啊，其实系啊，啲家长好好。 系咁，你校长，你今日嚟咧个心情点咧？会唔会有少忐忑咧？有冇紧张咧？定系点咧？ 忐忑一定有啦，都未试过开麦。第二样就系一路上到嚟嘅时候，好新奇，所有嘢都好新奇。 你未上过？ 未上过嚟，系、啊，咁今日到嚟。 咁你例如真人靓唔靓啊？你例如真人靓唔靓？ 真人。真人比上镜， 唔系你平时睇佢喺电视台即系表演啊，或者咩咁，你咁近距离望嘛， 梗系靓啦， 梗系靓啦，嗱嘛， 俾一封礼， 多谢。 陣間個飯盒我幫你負責。 好，咁但係咧，嗱呢半小時， 張咧真人係咪好友？係咪啊？咁阿馬小強咧？ 有風度， 好嘢， 好嘢，過關啊！ 你下個禮拜可以翻工， 過關啊，過關啊，可以俾分 嘅， 好聽啊， 好聽啊， 係啊，我頭先咪話咯，好入麥啊， 有鄭子誠嘅感覺， 係 咪啊？ 即係可以九點鐘， 不如你開個節目叫音樂校長， 音樂 校長， 好啊， 又係姓鄭， 都會唱歌， 都 係 姓 鄭，都係姓 鄭，係啊，你識唱歌添啊？ 都感恩啊，可以都唱下嘅， 可唔可以唱兩句聽下？ 可唔可以唱兩句啊？唔好太長， 萬惡淫為首。 又或者冯国恩愁未了情都得，定系帝女花之香蕉？ 你最叻唱咩歌啊？梗系饮歌啫。 头先喺个短信各样嘢都讲到几个教校，咁所以好多时我系唱成诗度。咁一阵间完咗之后， 好好 又好啫。 翻学校好多有团契啊，有家长团契， 所以留翻把声，留一啖气系嘛。 好，一于咁。 O K， 好。 一阵间我哋就听下你唱成诗咯。 好啊， 好 啊。 O K， 好啦。 好，第一条问题 嚟咯。 由我问先。 有梁同学开始发问。 O K。校长啊，你有冇去过惠阳啊？ 有啊， 以前咧喺大埔有个地方，不过而家好似冇啦，因为佢改型啦，就唔系以前嗰个啦吓。 啲农场嚟嘅， 近唔知大埔嘅，有好多羊仔嘅。点解会知啊？我以前都成日带小朋友去惠阳嘅，咁啊。不过今日呢个就唔系讲惠阳嘅，讲羊嘅一个特征啊。关于羊嘅眼珠啦，所有动物都有眼珠噶啦，我哋都有眼珠啦，咁样。羊嘅眼珠啊，瞳孔啦，或者学名叫做。是咩形状嘅呢、第一好似我哋咁圆形眼珠啊圆碌碌。第二三角形。第三四方形。第四长方形。到底羊嘅眼珠系咩形状嘅呢？圆形、三角形、四方形、长方形嘅呢？校长知唔知啊？ Michael， 你咁講一定唔係普通正常圓形啦，我感覺啊。 係啊，我都係啊。 感覺係啊。 我拜你。 我咧成日見到啲漫畫咧，係嗰啲橢圓形長闊少少嘅。 你睇咩漫畫㗎？係咪日本嗰啲啊？ 都 正經㗎係嘛？ 係啊，係啊。 有唔正經嘅咩啊？ 唔正經嘅就你睇。 我順口問下啫，唔使咁大把。 所以我估係啲，即係橢 長方 長 方形 長啲嘅，係啊。 啲系乜嘢？ 长 方 形 啊！ 长方形 系啦，使我再读一次？使我再读一次？ 咁样 嗱， 估嘅咋，真系 圆形、三角形、四方形、长方形。嗱，其实我作四个答案咧，可能真系圆形都唔定嘅噃。你唔知嘅噃，系咪？ 如果系咁，你问嚟做咩啫？ 我中意问 长方形。 你可以嗰时问咩？ 系啊系啊， 你可以嗰时问咩？ 我都系拣圆形。 我拣三角形。 我拣。 咦？ 系啊， 三个唔同喎。 系三个唔同。一个 A， 一个 B， 一个 D， 冇人拣 C。 有冇人中？ 有冇人中？ 哇！笑得咁衰，校长你 正题 唔应该啊 ，Michael 你咁笑。 好嘢， 唔系啊，我系觉得校长真系嗰啲叫咩禾杆冚珍珠，又话睇漫画，其实可能佢根本知嘅。答案就 系 长开。答案就 係長方，我都覺得你係知， 我 係覺得你 係 空有成竹嘅。 知 嘅 其實真 係 無端端就話睇漫畫啊咁樣，睇翻好多照片啊，你睇翻啲羊嘅照片，佢係長方形嘅，同埋仲話咧，佢有時飲水咧，佢嗰個長方形係打橫嘅，佢可以視線好闊，睇曬所有有冇啲叫做敵人咧係嚟食佢啊或者侵襲佢咁樣，係好得意嘅。是好少会有呢一种嘅形状嘅瞳孔，羊就系其中之一。 好奇怪，长方形瞳孔， 长方形 系， 冇错。校长耶， 校长你睇咩画漫画啊？ 我头先咪问咗啦， 啲叮当啊， 叮当，叮当都有羊嘅咩？ 系啊， 有嘅咩？ 即系类似嗰啲。咁我见到曾经有啲咁样嘅漫画出现，系长条咯。其实系咪长方形？唔知，总之长条形。 啊，校长好嘢，系嗰啲叫做过目不忘。我睇好多漫画，我唔记得。何况只羊嘅眼珠系点样样，我鬼记得咩？ 唔系，其实我觉得咧，亦都郑校长讲咗一样嘢嘅，就系开卷有益。或者你睇佢哋系漫画又好，或者点样都好，你里面一定有一啲嘢得到嘅。 冇错， 可唔可以咁讲啊？ 系，一定系。 好，翻嚟由李同学问问题。 即管恋爱不要等，忘我一刻即将发生，也懒得管开心痛心。Oh， 全身伤势通通不要紧，如同咗添加的快感，唯一不想一个人。原来明知想嫁的人，爱到天昏转眼地暗，我不在乎生命。 相差数不清，兴奋加动作纠结的心情，你要我爱你我愿做动静。Would you wanna play this game? 不爱清醒，胆战心惊。Give me love, give me pain. 等一日又一朝，一秒一刻 ，Here we go. 辗转一反一侧，一放一发 ，Baby no. 捉紧一高一低，一放一刻 ，Here we go. 一起一送一紧一光一刻 ，Baby no. 呕心沥血不。你只想玩出了火，留明心刻骨的痛楚。Oh， 沉溺感觉通通很赤裸，投入得不想知结果，谁管一生一世么？完全无需分这末世，旧也不想等到下世，痛苦亦成小问题。即使这种痛最彻底，一遇到谁一切，你要好。 你又知唔知道由你同学继续出招？ 好，咁各位朋友咧就而家喺听住啦噃吓。 好， 嗱，要问咧呢条问题咧，有关于嘅就系咧，大家有去呢、這、一个即系非法铺啦、 嗯。 非法铺咧，其实 有啲人叫非法铺噶啦 吓。理发店 啦，理发店 啦，系啦。 但我哋细个真系叫非法铺。 系啊， 阿英，我再讲，我冇去过。嗯 我头先突然间谂起嘅就 系，但你知唔知？ 又系 唔紧要， 校长， 我唔系问有关于嘅。 你 這个发 型 系 好多红星噶， 系啊， 系啊，外国好多红星都系呢个发型噶。 嗱，咁其实讲紧嘅就系话，即系理发师啦。其实好耐好耐之前嘅咧，其实系源自于边度咧？其实系埃及嘅。嗱，咁其实讲紧嘅就系 岗位啊，即系呢个工作。 呢个工作系啦，咁、其实佢唔单止系就系帮人哋咧会剪头发咁简单噶，佢有好多嘢会做噶。讲紧系好耐好耐之前嘅事啦吓、好啦，咁讲紧喺好耐好耐之前嘅时候，呢一啲嘅理发师或者系非法佬，即系净系帮人剪头发嘅啫。以前除咗会帮你剪头发之外嘅话，佢会做其他嘅嘢嘅。而喺以前嘅话，喺门口咧，你哋一定会留意到有一个就系红白。蓝三色嘅一个旋转灯嘅， 而家都仲有嘅有。 咁啊，究竟啊，白色系代表乜嘢咧？系啦，分别代表唔同嘅嘢噶吓，但系白色系代表乜嘢咧 ？A 棉花 ，B 纱布 ，C 牙齿 ，D 医生袍。嗱，可以俾多少少 tips 大家嘅，因为以前咧，佢哋如果系帮人哋剪头发嘅嗰一啲人咧，佢哋仲会帮你做一啲嘅外科嘅小手术嘅。咁所以咧就係、有一啲咁樣嘅原因，所以佢嗰個紅白藍咧，紅色、白色、藍色都分別代表唔同嘅。 我估紅色代表血，係咪啊，馬老師？ 我依家其實專注緊白色，你可唔可以唔好騷擾我？ 指埋一邊，校長係咪啊？校長，紅色係咪代表血？ 紅色似咯， 我因為佢講個醫生 小手術的話， 小手術啊嘛，受有血噶嘛。咦？但係藍色係咩咧？其實？ 蓝色嗬，消毒液。 嗯，咁如果呢个答案系咩啊？佢话白色系咩啊？ 白色， 我估一系就医生，一系就纱布，系咪啊，校长？你今日手气好啊！ 医生服，医生服，即系佢会帮你做嗰个小手术嘅时候嘅话咧，佢都要着翻件衫嘅。好、多时候你哋见到嘅就系啲医生嘅话都会着翻件白色嘅袍啊嘛。咁、究竟佢白色系咪代表呢一样嘢咧？嗱，我重复四个选项啊 ，A 就系棉花 ，B 纱布 ，C 牙齿 ，D 医生袍。点会有牙齿呢？就系、其实佢会唔会帮人哋都 剥 埋牙呢？就系咁啦，请拣。 剥牙唔似啊，校长，我觉得。 我都觉得系。 即系卫生环境咧， 你剪完头发啲头发跌咗啲牙都唔系几好。 或者你剥咗只牙冇心机。 佢帮你做埋啫。 系。 我估棉花，校长。 我估纱布， 我估纱布，我同 纱布。 纱 布系咪？纱 布。 两个纱布。 有冇啱？ 一个棉花系咪？ 有冇啱？ 系有人啱噶。 唔 正确嘅答案系。纱布， 头先我都话校长先未 明嘅答案咧，校长碌大对， 系啊， 我怀疑佢系识嘅。嗱，讲俾大家听啊，吓就系理发师咧起源于咧就系埃及啦。其实咧就嗰阵时候咧喺欧洲，佢将理发师同埋牙医系被归同类嘅。理发师嘅话，除咗会帮人哋理发之外，会帮人哋剥牙噶，甚至会割肿瘤啊、放血啊等等呢啲咁嘅手术嘅。所以佢一定要有一个圆柱形嘅嘢咧，就代表住乜嘢咧？就系代表住。动脉、静脉 同埋止血用嘅纱布， 哦、即系蓝色、红色就系动脉同静脉， 冇错啦，系、哦、啦，蓝色嘅就 系 静脉， 你都啱血啊嘛，讲紧 系 啊， 系 啊， 都啱嘅， 静脉同埋嘅就 系 止血， 我 系 谂唔到蓝色系咩， 三个颜色， 好嘢， 好犀利， 校长你今日会唔会全线赢晒咧？嗬， 我唔信， 好睇下马小云出条咩事啦， 好嗱，世界杯礼拜日就决赛， 冇错。 咁咧，今次咧，南美咧有三队，乌拉圭、巴西同埋阿根廷。喺南美洲咧，啊，佢哋呢三队咧分别带咗啲饮品去踢波。 嗯。 咁因为佢哋话咧呢种饮品咧，佢系南美咧好兴嘅，同埋咧会振奋精神。 嗯。 系咩咧 ？A 茶叶 ，B 咖啡 ，C 健康饮品嘅冲剂 ，D 就系啲水。当地特有的水，巴西咧净系带咗11公斤，乌拉圭带咗240公斤，阿根廷带咗500公斤。阿美斯啊，我老友啊，佢日日饮，踢完波又饮，踢波前又饮 水嘅、 哦。估下，讲多次 ，A 茶叶 ，B 咖啡 ，C 健康饮品冲剂 ，D 系水。校长又笑眯眯。 佢讲紧嗰种系马黛茶。 南美啊 ，阿根廷啊嘛， 系啊，啲減肥嗰啲， 減肥唔係啊，係有一種好似係有一種茶，佢親哋都飲嘅茶葉。 茶葉， 我估茶葉， 我都估茶葉， 我就 冇理由水，絕對唔 水啊 ！D 嚇，再估水，點解嘅 真係？因為點解我諗緊？如果我係唔係嗰個地方生活開嘅，係啦，我如果飲翻自己嘅水，可能我會舒暢啲。 有人咁样讲过噶，系啊，有人咁样 加咗几多公斤话？ 好多啊， 但系都唔咦，咁又似水喎，因为水系好重噶喎，水系好重噶喎。好啊，跟校长。 但系头先佢有讲过话，嗰样嘢会提神噶喎，系咪 啊？系啊， 系啊， 即系 嗰样嘢会提神。茶叶， 咦，我转唔转好咧？ 我仍然都系水。 我跟校长水， 两个水一个茶叶啊，唔该。 有人啱。亦都有人錯啦， 系啦， 廢話。 開估咧， 正確答案 係，李麗瑞啱嘅， 好叻，係 茶葉，頭先都講咗啦， 馬代茶， 冇錯， 就係馬代茶啦，勁 啊， 勁 啊嘛， 你解釋，其實校長應該跟你啊，嗬， 點會跟我？ 唔係你連茶名你都知， 唔係因為我真係知道佢哋係揾嚟好多人會飲嘅，咩紫高華拉。成日飲 嘅，好多人飲，因為佢哋慣咗飲， 慣咗飲嗰個係提神嘅。 翻嚟你就知啊，馬小強咁巴閉啊，都校長問你問題。 係喎，我哋 咪一樣變地底禮， 點樣折磨你啊？記起什麼風光亦一限期，不安感會掠過，逃影與鏡進對比。谁看到我如没空气，不分眼睛闭紧，原来下世纪已来临，忙于翻滚，不分也许需要等，能停下我想问，为那些这么漫天路转圈没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东涌东交汇处发生严重交通意外，至少一死，两人重伤，另外多人轻伤送院。事发喺今朝近9:30，意外涉及三架车，包括一架货车、一架轻型货车，以及一部由元朗开往东涌嘅 E36A 龙运巴士。据了解，事发时候有工作人员在场进行工程。九巴话，多名巴士乘客受伤送院治理，司机亦都受轻伤，已经派员到场同医院了解情况，慰问死伤者家属，并配合警方调查意外原因。九巴又对事故中有工程人员身亡同受伤表示难过，对死者同家属致以深切哀悼，会向伤者同家属提供适切协助。运输署话，受事故影响，渝东路往北大屿山医院方向近东涌东交汇处全线封闭，呼吁驾驶人士改用其他道路。另外，十多条龙运、新大屿山巴士同城巴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天文台表示，受强烈冬季季候风影响，本港未来几日天气会转为寒冷。听日嘅气温将会降至10至14度，星期日同星期一进一步跌至大约9度。天文台助理高级科学主任林学贤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天文台考虑喺今日稍后发出寒冷天气警告，市区嘅气温相对较高，新界北同较高嘅地方会比较冻。预计最冻嘅会系星期日同星期一。佢提醒市民，天气冻加上大风，会令人更易感觉到寒冷。周末同周日，如果有行山或者系单车活动，就要更加小心保暖。星期日同星期一或晴朗，午间嘅气温或会回升。本港过去三日，先后发生有工人从棚架堕下、工字铁跌下，以及防撞板气体测试事故的致命工业意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说，事件反映整体安全意识和教育不足问题，认为有关方面和工友必须做好安全教育和风险评估。他说，昨日在葵涌货柜码头发生的防撞板气压测试事故，一般情况之下，只要有较远距离或测试物件有覆盖，即使是发生意外，亦未必直接影响操作员，可减低严重性。工作场所职业健康及安全管理人员工会理事李光星亦都表示，负责气压测试人士与物件应该保持足够安全距离，有屏障物就更加好。马来西亚一个露营营地发生山泥倾泻，至少8人死亡，7人受伤，死者包括儿童和女子，当局加紧搜救被困人士。事发在凌晨，超过90人一度被困，当地传媒报道，截至今朝早，超过50人安全获救。出事营地位于雪兰莪州巴东加里镇一个有机农场附近，距离云顶高原不远。冧落嚟嘅山泥覆盖范围达到4000平方米。总理安华话，对事故感到震惊，已经指示相关政府机构展开有序搜救，今晚将会前往现场视察。天气方面，预测是密云有几阵雨，天气清凉，吹和缓偏北风，晚上风势增强，市区气温下降至1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展望周末期间，天气显著转冷，风势颇大，渐转天晴。星期日和星期一，市区气温降至9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12点，升43点，总成交金额64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60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67点，跌90点。部分活跃港股，盈富基金19.53升2仙，阿里巴巴87元升1.1，腾讯控股317.2跌4毫。 南方恒生科技$4.84升$0.14，美团175.4跌4，恒生中国企业66.98升2.8，药明生物$51升2.35，山东新华制药股份$14.48升2.24，港交所$335.2升2，快手69.25升5.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9，日元137.37，瑞士法郎0.927，加元1.364，人民币6.974，英镑对美元1.221，欧元对美元1.065，澳元对美元0.6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37。日经平均指数报27,602点，跌44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0.08美元，卖出1,78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东涌啊，咁由于咧受交通意外影响啦，东涌嘅裕东路南行去翻北大屿山医院方向，近住东涌东交汇处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啦，咁同埋东涌东交汇处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啦，就系去翻东涌方向、去日东村方向同埋去满东村方向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啊。咁呢一个封路措施咧，就只系影响到外围嘅交通比较挤塞咧，就系顺东路去翻裕东路方向。近住达东路一带啫，咁其余嘅交通咧都系 O K 嘅。咁再讲一次啊，就系受交通意外影响，东涌嘅裕东路去北大屿山医院方向，近住东涌东交汇处需要全线封闭，东涌东交汇处嘅部分行车线都要封闭啦。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啦，包括系去东涌方向、去日东村同埋满东村方向啦，都需要改道行驶。咁而家外围嘅交通咧，就只系影响到东涌嘅顺东路去裕东路方向，近住达东路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啫。咁另外啦，葵涌道天桥去翻长沙环道方向，近住长沙环熟食市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翻去美孚桥面，就系葵涌道天桥去长沙环方向，近住长沙环熟食市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排到去美孚桥面。咁另外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浙江街快线嘅坏车咧就啱啱拖走咗，咁而家龙尾喺学园街噶。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浙江街快线嘅坏车咧，啱啱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学园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建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触犯酒后驾驶罪行，后果好严重，可被判罚款、记分、停牌，甚至判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问天。 凌潇肃、何雨晴、耿乐、吴健、领衔主演。 为了令到场景更加真实，摄制队历时5个月，横跨大半个中国，由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到北京航天城，希望全景展现新时代中国航天事业的伟大成就。 国剧830，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 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化活人啦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好，早上时间十一点达八十七度气温，相对湿度87%。今日多云有雨啊，天气清凉，吹和缓偏北风，晚上风势增强，气温会下降到14度左右嘅。再次介绍我哋今日嘅嘉宾郑继林校长， 系各位好， 郑校长， 早晨，校长， 到你出题啦， 系啦， 好啊， 开始啦，好嘛， 好， 嚟嚟， 好啦，第一条咧同蚊怕水有关嘅。咁啊，当啲蚊咧喺当中咬我哋嘅时候咧，我哋通常就肿啦，会喺当中痕啦，咁啊喺当中就系透过蚊，佢哋自己有啲口水落到我哋身体里面啦、 嗯。其实你痕系因为佢啲口水 系啦，系啦。咁但系我问嘅就系、是，究竟蚊怕水？而家常见嗰啲化学嗰啲蚊怕水喷落身上面嘅蚊怕水，点解令到啲蚊唔叮我哋咧？ 即系点解怕咧？咁 系啦，四个答案、嗯、A。蚊怕水可以令到啲蚊咧觉得啲血管啊皮肤隐形咗，所以咧冇办法吸我哋血， 睇唔到， 睇唔到系啦。B 蚊怕水可以杀死啲蚊。C 蚊怕水嘅味道可以赶走啲蚊。D 蚊怕水可以阻止啲蚊嘅唾液进入我哋嘅皮肤。嗱，简单嚟讲四个答案啦。A 就系令到啲血管啊皮肤隐形啦。B 就系杀死啲蚊。C 就系赶走啲蚊。而 D 咧就系啲唾液入唔到身体。 会唔会是 C 咧？话怕啊嘛，嗬，即系臭臭地。你估 A 啊 ？D 多 多多， 即系阻住啲唾液入到身体嚟。 我估 C。 Michael 就 C 杀诶，赶走啲蚊，用啲气味。 系啦，用气味，因为真系臭。 但佢真系唔过嚟 嘅。系啊，唔过嚟。 所以就 阿瑞， 我唔觉得系 B 咯，因为你冇可能杀死， 杀唔到嘅， 唔系杀虫， 杀唔到嘅。 系啦，杀虫水如果系我都可以用蚊怕水嚟喷。 因为除咗呢个蚊怕水咧，郑校长仲有蚊贴啊嘛，同样地都有一种好即系唔舒服嘅攻鼻嘅感觉。咁甚至有时我啊作为一个人类咧，我唔系蚊咧，我企近啲，因为有时我见啲学生咧贴好多，全身哇贴到满手啲符咁样，我都觉得哇企近啲咧嗰啲味都几攻鼻。 嗰啲蚊贴系劲嘅， 好劲 嘅，因为蚊怕水。 你讲系一定系蚊怕水系咪？ 水。 O、okay, K， 因为蚊怕水有好多种嘅、 嗯， 有啲嘅就有啲天然嗰啲咧系唔得嘅。 嗯，系啊，唔得嘅。 即系用味唔得好 A。 A 即系 透明， 令到你嗰啲系一啲血管好似透明嘅咁样。 好嚟咯，答案 有冇人啱先啊？ 有人啱， 有人啱嘅， 边个啱咧？ 多 即系答案 就系阿 Ray 啱嘅。咁我要解釋一下喎、哦，原來係咁㗎。原來咧，啲蚊怕水咧，佢喺當中嘅功能就係令到咧佢接受去，成日都話啲血熱咧、嗯、就容易俾蚊叮嘛。 啊嗯、 其實係講緊咩咧？就係、是、啲血管裏面咧，原來佢有個 detector，、嗯、一個感應嘅感覺，就係啲二氧化碳喺血管裏面流動。咁、 嗯、 所以咧，其實佢唔會殺死佢啦，亦都唔係因為啲味趕走佢，而係咧，當佢仍然噴蚊怕水之後咧，佢都會企喺你皮膚上面。不過佢。因为遮住咗，感受唔到啲血管啊，于是乎就吉唔到啦。 哦， 所以就系隐形啦。 又嚟啦！ 啊，又好叻啊！ 校长你话佢啦， 系啊， 破坏后课室嘅规矩。 呢度好有爱噶嘛，系咪？ 又似你啊！ 赢咗就要黑一黑， 系啦，黑唔周啊！你 话铺铺大狗， 好。第二题， 第二题啦，第二题要讲下历史少少嘅。1820年，好耐之前啦。美国新泽西州咧有一个名为 Johnson 嘅上教咧，法院面前咧就食咗一大篮，大约20-30个番茄落肚。 喺法院里边， 法院外面， 外边 系啦。咁当时有2000个人咧就围观嘅。咁你估下 Johnson 上教食番茄有咩特别咧？点解咁多人围观佢咧？四个答案 ：A. 当时嘅番茄太贵啦，所以好多人咧趁热闹。B 啲人咧认为咧上教食完啲番茄之后一定死噶啦，所以咧要睇佢点死法。 嗯、 C 上教当时个名人，所以咧为法院咧去筹款。D 咧就系、是、上教一个番茄商人，佢希望咧可以向人咧推广下番茄对身体有咩好处啦，于是卖多啲番茄。 我知 B。 B B for boy， 因为以前番茄系有啲人以为番茄系有毒嘅、 嗯， 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有疑问啊，校长。 好啊。 你话问我哋科学题，我想问呢一条题目， 边一啲系有科学嘅原因？ 听埋个答案咪知咯。 所以咪就要 B 咯。 系啊， 佢就话俾你听，佢就番茄系冇毒噶咯。 系啊， 但以前啲人觉得佢系有毒咯。 啲人以前觉得佢有毒。 喺法院前面度食咯，系咪 B？ 全部 证明，证明， 我 B， 全部 B。 大家实在太聪明啦！游客啊，游客，游客，游客！因为呢题我曾经想出过， 系咪啊？ 我曾经想出过，真系。 我其实出嘅时候都谂啦，哎，我讲科学，咁 B 应该都最有可能。 唔系嘛，我哋推理 啫 嘛。 不过我想讲多一个 information， 一个资讯，就系咧，其实当时咧，欧洲已经好盛行食番茄噶啦，甚至咧，佢哋讲咧，将番茄切一半咧，好似个心形咁啊。 系啊。 所以佢哋话咧，番茄系叫 love apple。 Okay， 哦， 系啊系啊。嗱，但系咧，我上次本来想仲有一个延伸，就系话咧，番茄最初以为有毒啦，后来知道冇毒啦，有啲商人咧又将佢作大咯，又话有药用价值啦，出咗啲番茄嘅药啊，再到后来啲人先推翻话我唔系，就唔系真系可以当嚟用药，不过就系啲有益嘅健康食品咁 样。好啦，就住呢一题嘅话，其实郑校长有冇啲延伸阅读啊？ 有冇延伸阅读？ 同埋要解释下点解系咁样啊？ 我讲咗少少，点解啲人会觉得佢有毒啊？系因为其实番茄同科有另外一啲蔬菜啊。佢哋真係有毒嘅、 哦， 所以啲人估佢都係有毒咁， 就誤會咗番茄有毒，哦、其實就冇嘅。 好耶！好，校長咪四題啊，帶咗 第三題， 五題。OK， 好，第三題， 好，第三條，第三條，第三條真係好化學嘅呢條啊。咁咧，當我哋啊將啲鐵粉用好高温嘅火去燒佢嘅時候，你覺得最後嗰啲鐵粉個重量係重咗定輕咗嘅咧？嗱、嗯，估噶咋，真系可能系随时啊。四个答案 ：A 系轻咗嘅，因为铁粉咧会被烧走咗 ；B 轻咗嘅，系因为啲铁粉燃烧铁粉嘅时候，啲成分会被分解 ；C 冇变，因为铁粉就算变咗色都好啦，佢啲成分都冇变太多嘅，所以重量冇变。最后 D 系重咗嘅，因为咧啲火咧会将啲新嘅物质加入咗啲铁度。嗯， 我净系知道我哋嘅节目都好多铁粉啫，我唔知。 Yes， 哇！你咁肯定， 我系其中一 个。你咁肯定，哎呀，哎呀， 多谢晒。 嗱、 啊， 如果我答啱啊，埋呢题嘅话咧、嗯，我就锡你一啖。 咁千祈唔好俾你答。 好开心啊！ 千祈唔好俾你答。 轻咗铁粉啊，用高温烧佢嘅时候， 嗯， 好似有讲过。 做咩要烧佢先啊？ 因为好多时以前咧提炼铁嘅时候咧，系由啲铁矿度将啲铁翻翻入嚟嘅。咁所以提炼铁矿嘅时候，就需要将啲嘢燃烧喺当中，令到可以拎翻出嚟、嗯。 真系犀利啊，校 长！铁粉点啊？点啊？点啊？ 重咗， 系咪一笔大投资啦？你觉得咧？轻咗定重咗 ？A、B 系轻咗嘅 ，C 咧就话冇变 ，D 就重咗。 重咗，我拣重咗。唔识咯，咁咪撞咯。 我估轻咗。 我拣冇变啊。 冇变 ，OK。轻咗有两个啊 ，Michael 想拣系烧走咗啊，定啲成分分解咗？ 分解咗， 分解咗即系 B， 一个 B， 一个 C，、啊、一个 D。好啦，有人啱嘅、啊。好啦，我先讲个背景先。 好。 咁咧喺当中咧， 好紧张。 其实咧，当我哋将啲纸烧咗之后，咪变咗烟咁走咗嘅。 系啊。 咁所以咧嗰阵时咧，啲人认为燃烧咧系需要变成需要有两个元素嘅。那个年代啊， 嗯、 就系话需要啲灰啦，同、埋一啲叫燃素嘅物质。 嗯。 咁燃素系咩咧？当佢燃烧嘅时候，就出现咗光，燃素就变咗光同埋热啦。咁不过后屘啲人咧，就系喺提炼金属嘅时候发现咧，唔系，因为将啲金属燃烧嘅时候烧咗之后咧，发现系重咗嘅。 哦， 所以系点解咧？要解下啦。 嗯， 因为咧牵涉到空气里面有一样好重要嘅气体叫氧 气。 原来氧气同纸张呢啲燃烧会变做二氧化碳，咪、变咗气体走咗咯。所以啲人以为觉得系轻咗，但系当啲金属同氧气反应嘅时候，会变做氧化铁、原本啲铁冇变，加啲氧入去嗰个物质度，咪会重咗咯。 即系马小强今日撞中啦， 撞中咗啦，马老师嘅 睇白你系撞啦。 咁就李石， 系啊，我 好，我中，我赞成，我赞成。咁你石啱，石咬咗一啖， 期待啊！ 咁就李石啊，呢个 石突 恶作剧嚟噶，原来呢、這 个啊校长话，哎呀，又唔嚟啦， 好期待，好期待。 好，第四条啦， 仲有， 呢条可能大家听过嘅、就系同我哋日常生活嘅习惯有关嘅。 都唔係習慣，生態 啦，科學題 係啦，科學題。 Okay. 打乞嗤大家一定打過啦，打乞嗤嘅時候咧，通常都係會眯埋眼㗎，係 唔可以眯眼㗎，我試過啊。 系啊，確位抵抗唔到嘅， 唔得嘅，一定要眯埋。 系啦，咁舒士乎咧，点解咧？就问你点解眯埋眼啦？五个答，四个答案。A 打乞嗤嘅时候要全神贯注，用精神去做打乞嗤，所以咧就眯埋眼做得好啲。B 嗰、那个擘大眼打乞嗤咧会破坏眼睛结构嘅。C 嗰、那个当你擘大眼打乞嗤嘅时候，喷出嚟嘅病毒啊、病菌啊、污糟嘅飞沫咧就入咗眼睛啦。D 嗰、那个。打一次嘅时候咧，会令到我哋眼睛嘅瞳孔会张开。咁如果有阳光照落嚟嘅时候，就令到我哋眼睛会受伤害啦。咁身体咧就习惯咗咧，就要眯埋眼啦。 第一系咩话 ？Sorry， 重复一次。A 个系要全神贯注去打一次， 应该 唔系。第二咧， 第二擘大眼打一次会破坏眼睛结构。 四个都唔系好似我。 C 就系嗰啲病毒啊、飞沫会入眼睛。而 D 咧就系瞳孔会张开之后，避免即系眯埋眼就避免阳光入眼睛啦。 嗯， 我估 by 点解阳光同阳光有关？ 夜晚打一次咁样， 系啊， 就 或 者 咁你总会有阳光底下会打一次， 唔会总系有阳光咁夜晚喺屋企熄晒灯都有阳光啊， 身体嘅适应咗。 哦，即系咁，我估病毒 系啦， 我讲 by 啊 ，by 系咩话？ 破坏眼睛结构， 惊破坏眼睛结构，所以一定要眯埋眼。 点解会破坏眼睛结构？ 可能你嗰啲 啲气压 啊， 啲 压。B B B 三个都 B B 啊， 两个 B 啫，暂时。 唔系啊，佢都系 B 嘛 ，B B 系啦，三个 B， 三个都 B， 三个都系 B。 好，系全部都啱嘅。 好耶！石到你石，到你石， 到你。期待期待。咁我又要讲下咯，系咪要讲下原因？ 梗系要啦。 头先就正正阿 Y 讲咗嗰样嘢啦，就系咧，我哋打乞嗤嘅时候咧，其实无论系肺部啦、口腔啦、鼻腔里面咧，形成嘅压力都会增加嘛。 系啊。 喷出嚟嘅气流速度咧，会达到每小时170几千米， 好似个跑车咁。 比起我哋嗰啲台风仲快。 系啊。 咁所以一喷出嚟嘅时候，随时会伤害到啲里面啲管道啦，一啲视网膜有机会伤到啦。咁所以咧，其实。感恩啊，即系话人身体结构咧已经构造上面就令到我哋眼睛会自然眯埋啦。 系啊， 好嘢！ 最后一题， 最后一条咧，好生活化嘅。一个中学生咧去到一个大学嘅 open day 里面，入到去科学系嘅实验室里面，里面咧就正正示范紧用啲方法仪器咧去测试下两只手。有冇沾染咗啲病毒啊、病菌嗰啲啦？咁於是乎佢偷偷地將咧預先咧幾日前預備好嘅啲1:99啲漂白水咧，就噴落自己手上面消毒，想試下啦。點一 check， 喂，仲有啲細菌病毒喺度，都唔少添。點解咧？四個答案 ：A， 佢用嘅漂白水原來係過咗期 ；B。日常用的漂白水消毒不如用浓啲啦，1:49可能个效果会好啲。C， 佢喷手嘅时候漂白水里面根本就冇嗰啲消毒成分。而 D， 实验室里面某啲仪器影响咗漂白水嘅消毒效能。 D， 我估 D 仪器会影响到。 嗯， 系嘛 ？D Michael 就话 D。仪器会影响到漂白水。 可唔可以再重复几个？ 重复一次啊！ 好难拣。 A 就系漂白水原来过咗期。B，日常消毒要浓啲，1:49会做到好啲效果。C 佢喷手嘅时候漂白水咧，根本就冇主要嘅消毒成分。D 咧就系仪器影响到漂白水嘅功能。 咦？会唔会 C 咧？1:49 会唔会 C 咧？会唔会系个漂白水根本冇消毒成分？又唔系啊？嗬， 系啦， 呢个系 D 啊？嗬， 教我哋一， 我保持 D 啦。 我系 B and D， 马老师快啲 D， 开 boy， 两个 B 一个 D， 好， 答案， 答案咧？ 准备过去， 我讲下先，讲下先。嗱，原来漂白水嘅主要成分咧系次氯酸钠，喺当中咧会令到微生物咧啲蛋白质会变质啦，杀咗啲细菌啦。咁平时我哋1:99已经够噶啦，1:49嗰啲咧系啲呕吐物嘅时候咧先要处理嘅。咁但系嗰啲身边嘅仪器咧就冇强到咧会影响啲次漂白水嘅。原因系咩咧？喺我一路讲嘅时候，我讲咗一个字咧，大家可能冇留意，就系前几日。 哦， 原来咧所有漂白水沟出嚟1:99咧，佢嘅消毒成分会随住时间会慢慢消失。大約只係得24小時， 哦，即係過咗，真係過咗期。 Yeah， 所以咧，哦，答案係 C 啊，唔係漂白水過期，而係溝完水之後，佢嗰個嘅消毒功能就會隨住時間同啲，水一齊有少少反應之後咧，就會下降咗，哦。所以咧， 長知識 係 C 啦， 啊。好，好啦，多謝曬，今日學到好多嘢。嗱，翻到12點鐘啦，咁啊，每一次咧，校長會帶一隻歌送俾啲朋友嘅。咁啊，今日呢個歌由校長介紹啦，好唔好？ 好啊，今日咧介紹一首咧，英文。叫 Through the Rain，Mariah Carey， 有冇乜特别意思噶？ 有，因为咧里面讲，如果有机会睇个 MV， 你见到咧，佢里面讲到一啲种族啦，一啲自己对自己嘅要求期望啦，同埋佢面对住好多困难嘅时候，经过咗落雨会有啲咩啊？有阳光嘅时间，咁咧我特别将呢首歌送俾观众啦。送俾學生啦，送俾家長啦，疫情當中幾年都好辛苦嘛，係咪，？Through the rain 過咗啦，大家咧可以享受有雨過天晴嘅時間，大家一齊享受咧嗰份生命嘅力量，送俾大家。 再一次多謝今日浸信會永隆中學鄭繼林校長有呢個歌曲 Through the rain，Mariah Carey， 多謝曬， 多謝， 好開心， 唱歌啊， 係喎， 下次再嚟唱歌， 你可唔可以同 Mariah Carey 一齊唱啊？唔可以啊！ 佢唱得太好听，我都 spoil 咗首歌。With nowhere to run, when you're distraught and in pain, without anyone, when you keep crying out to be saved, but nobody comes, and you feel so far away.That you just can't find your way home. You can get there alone. It's okay. What you say? I can make it through the rain. I can stand up once again on my 首 Through the Rain， 咁再一次多谢郑校长啦，翻到12点，我哋今日点唱时间喺答半开始， 冇错啦，答半开始，我哋嘅点唱嘅话，大家可以打嚟1872388，1872388，霸定个位啊， 冇错，欣接紧你嘅电话，冇错，12点钟之后咧，我哋就会有呢个车路的士，讲一个好重要，等于汽车第二个心脏啊，第二个心脏，第一个心脏就个计啦，第二个心脏个电池嘅吓，先听新闻报告， 多到立法会同议员交流。 梁君彦指出，新一届立法会议员监察政府相当尽力，对于政策都十分紧张，强调立法会并非橡皮图章，今届议会属于良性善治式的监察，而并非以往恶性破坏式的监察。香港单车节星期日举行，首项举行的50公里单车赛事当日清晨5点20分开始，由尖东梳士巴利道近帝国中心出发，前往丁九桥方向，终点设在梳士巴利道香港文化中心的对面。所有赛事预计在当日下午大约1点半完成。运输署说，本港多处由星期日凌晨1点起分阶段实施临时封路安排，直至晏昼大约3点半。封路期间，超过150条巴士和专线小巴路线受影响。署方呼吁市民留意当日的临时封路以及公共运输服务改动安排，及早计划行程，尽量使用公共运输服务。天气方面，广东北部的气压正上升，预料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会在今晚抵达沿岸地区，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为广东带来有雨的天气。预测密云有一两阵雨，天气清凉，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偏北风，今晚风势增强，气温开始逐步下降，展望听日显著转冷，高地和离岸风势达到烈风程度。星期日和星期一，市区气温降至大约8至9度，新界再低几度，风势仍然颇大，天晴和非常干燥。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70点，升一点，总成交金额67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60点，跌七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67点，跌90点。部分活跃港股，盈富基金19.5，跌1仙；阿里巴巴86.4，升5毫；腾讯控股317元，跌6毫。南方恒生科技4.08，升1仙；美团175.3，跌0.5；恒生中国企业66.88，升1.8；药明生物51.3，升2.65；山东新华制药股份14.6，升2.36；港交所335元，冇起跌；快手69.2，升5毫。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78，英磅9.492，瑞士法郎8.393，澳元5.224，加元5.706，新西蘭元4.948，歐元8.282，每百日元對港元5.665，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9.692。日經平均指數報27,583点，跌467点。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9.19美元，卖出1,77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跟进翻咧东涌嘅交通意外啊！东涌嘅裕东路南行去翻北大屿山医院方向，近住东涌东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东涌东交汇处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啦，就系去东涌方向、日东村方向同埋去满东村方向咧，都要改道行驶。咁呢一个封路措施咧，影响到外围嘅交通比较挤塞咧，就只系东涌嘅海滨路咯，去富东村方向。龙尾排到去东涌发展码头对出啊，就是影响咗东涌嘅海滨路去富东村方向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东涌发展码头对出。咁啊，封路位置再讲多次啦，就是东涌嘅裕东路南行去北大屿山医院方向，近住东涌东交汇处都是全线封闭啦。咁东涌东交汇处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影响到巴士路线去东涌方向嘅日东村同埋满东村方向都要改道行驶。另外啦，呈祥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对出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泽安村。

嘅。 好， 咁啊，我哋我俾咗个电话噶啦，咁啊，请你系啦，杨家和先生，请尽快打电话俾我哋吓。 好啦，嗱，咁啊， 讲 下电池呢一样嘢咧。嗱，对于我唔知阿 Ray 或者阿小贵以前都有揸车啦。 嗯， 我以前咧作为一个新手司机咧，几样嘢咧，我真系唔知道佢嘅严重性诶，同埋系需要点样去保养佢。第一胎啦，胎咧其实要定期帮佢打气啦， 系啊， 咁啊打翻啲适当嘅嗰个叫做诶胎嘅磅数啦。而电池呢一样嘢咧，你啊唔好谂住佢永远一世帮你打工。嗰阵时咧，我从一啲叫做诶卖电池嘅人嘅口中所讲咧，电池咧顶笼两年到你就要换。嗱，我唔知一间都要问翻杨家和先生个 Raymond 咧系唔系呢一个嘅啱唔啱啦呢个答案。咁但系当然啦，你锡唔锡个电池？你点样用架车？会唔会令到佢提早衰老或者系提早唔用得啦？咁呢个咧就要睇下你自己揸车嘅习惯啦。但系无论点样咧，两年到有一个叫症状嘅，我以前咧作为一个揸开车咧，挞佢一下唔着，要挞第二下、第三下，其实咁已经话俾你听，你个电池唔健康噶啦。咁就系啊，如果我以前咧。博大帽咧，算啦，揸得就揸住先啦。喂，嗱，佢一刮咧就刮噶啦，即系佢冇任何嘅 冇预先话俾你听。喂，我就刮啦。 冇，其实佢已经头先我啱讲紧，如果你挞由好开始，好容易一下挞到就健康啦。但系你挞两三下先着，其实你已经好要拎去。揾嗰啲叫做師傅幫你度一度，佢有個他標嘅，度一度個電池嘅健康度。如果佢咦，你個電池已經去到紅紅地咯，有綠燈啊嘛，即係去到紅個範圍咧，你就好快啲換啦。呢個純粹係我自己作為一個駕車者， 我嗰陣時真係完全冇注意呢啲嘢， 好多人都冇留意，即係揸車嘅啫嘛。我哋 真係唔識。 好，咁啊，介紹我哋今日 專家嚟到咯， 專家嚟到啦。 咁啊，卒之咧就接通咗我哋嘅電話嘅就係香港汽車修理同業商會嘅榮譽會長楊家和。何先生 Raymond 杨会长， 系 Raymond 哥，早晨， 你哋好，大家好， 系 你好，你好，声啦， 杨会长。嗱，头先咧，我哋做咗少引子嘅，就讲到电池呢一样嘢。不如咁咧，交俾 Raymond， 你讲下电池嗰个重要性啦，又或者平时会出现嘅问题啦，同埋我哋点样锡佢咧，系一男子嘅事情。 冇错，其实呢啲有少少嘅道读嘅系嘛，因为而家嘅电池同以前嘅电池有啲唔同嘅，有啲小知识咧，先要同我哋讲咗先嘅。 好啊。 是啊，冇錯，都幾唔同嘅。即係而家咧，雖然我哋喺市面上面咧都開始越嚟越多電動車啦，但係原來我計嗰條數，又睇過運輸署一啲數字咧，仲有 93% 嘅車喺街，即係私家車嚟計咧，都仲係汽油車嚟嘅。 係啊， 汽油啊、柴油啊，係50多萬嘅，仲有50多萬嘅私家車。咁即係話咧，佢哋都係要用電池嚟 touch 著個 engine， 冇錯， 先至出得街，先至出行。是咪咁、 嗯、 所以呢幾日天氣咁凍呢我哋即係汽車維修行業嘅師傅呢其實都幾忙嘅因為好多時呢隔咗一夜第二日個電池凍個頭根本就攤唔著。差唔多到期啦喺呢啲咁凍嘅天氣呢就令到佢直情係完全休眠狀態直情攤唔著㗎啦。咁喺呢度呢我都想同大家即係先分享呢就係話今時今日呢汽車嘅電池呢其實都即係發展咗好多嘢嘅，咁尤其是喺而家我哋慣常用出行嘅車咧，多數都係啲可能比較新年份啲啦。講緊新年份，其實都講緊成10年或以上噶啦，即係講緊可能2008啊，或者2008打後嘅車。咁喺呢一個年份之後嘅車咧，係尤其係要注意嘅。咁點解咧？因為配合翻一啲歐盟嘅標準啦，為咗即係一啲減排或者降低一啲二氧化碳嘅排放啊，全球氣候暖化呢啲咁樣嘅配合咧，車廠咧就加咗一個功能喺個車度，可能阿 Sarah 嘅車或者阿 Michael 嘅車都有呢啲功能都唔出奇，就係嗰個叫 Auto Start Stop， 係好憎嘅 嗰個功能， 係啊， 係啦，咁呢一個功能咧就有辣有唔辣嘅，即係好老實講。在香港的路况呢就真是麻麻地的。因为佢香港有多塞车啦又多交通灯停低的车啦。咁当你一停低车的时候呢等候嗰45秒一分钟或者一分零钟转红灯的话呢架车就熄咗。 冇错好像死的车咁。 我架车冇好彩我架车冇。 我有好憎呢个。 然后当你再起动要行的时候呢 踏返着。是啊。 是啦。咁呢一下动作呢其实用好多嘅零部件啊，首先个电池要喺瞬间帮你启动嘅车，电池要俾电去个我哋师傅俗称叫做 starter 啦，即系个 starter 咧，就帮手推动个 engine， 着咗 engine。 系， 咁与此同时咧，着咗 engine 之后咧，个发电机即系引擎都有个发电机嘅，带动个发电机咧，佢又要 佢又要好聰明地去插翻電落個電池嗰度，補充翻頭先用呢一個電量喎，咁樣。咁所以成個呢一個 cycle 咧，就令到好幾個零部件咧係加速運作，亦都加速衰老。配合呢個自動適時系統咧，車廠咧亦都設計到咧，呢啲私家車咧係要用一啲特別啲嘅電池嘅。咁有啲咧可能大家都換個電池咧，師傅都有可能分享一下，有啲叫 EFB、或者叫 AGM 嘅電池。 我唔知咩嚟嘅。總之就係三個英文字母。 係英文字母嘅電池。 EFB 或者 AGM 嘅電池。 係啦，咁呢啲電池咧就係、是、做到一啲咁瞬間起動嘅功能㗎啦，同埋亦都可能佢喺釋放 energy 或者係再插翻電嘅個周期咧，係會多啲，係會襟用啲咁樣嘅。咁所以咧，有呢啲系統嘅車咧，其實係必定要用呢啲電池嘅。咁呢一個成本咧，就必定去咗車主身上嘅。 但我想問咧 ，Raymond， 呢一種嘅電池會唔會比一般嘅電池會再貴啲啊？ 一定係再貴啲。咁我睇緊咧。視乎 size 啦，以往電池都係視乎 size 啦。但係如果呢啲 EFB 或者 AGM 電池嘅話咧，我諗最即係由起碼至少都1500-1600起㗎啦。 而家一般嘅普通電池係咪1000蚊到啊？我想問下。 一般嗰啲1000蚊到啦，即係貴咗50%咁上下。係啊，但係如果你唔用咧，咁就係啦。你唔用，你擺翻個平嘅電池或者普通嘅電池落去啦， 得唔得噶？ 你又唔記得熄翻呢個掣嘅話咧，咁佢又停車、熄車、再起動，試多幾次嘅話咧，你個電池咧係一定會好唔襟，可能半年咧就用完噶啦。 哇！ 係啊！ 所以唔用多呢50%嘅話咧，你會再買多嚿電池， 同埋咧 重複咗呢個錯誤。 Raymond， 我想問咧，而家有啲人咧裝個咧叫汽車嘅攝錄機或黑盒啦嚇，即係個車頭車尾防止咧，如果有啲咩意外就起碼有啲叫有個底啦。但係嗰樣嘢咧，有啲人就 set 咗咧，就係熄咗車咧都繼續 run 喎，繼續錄影喎。咁我聽過有啲師傅講咁樣嘅功能咧，同樣地都係好快裝曬你個電嘅喎，係咪？ 啱唔啱㗎？係 嘅，絕對啱嘅，因為咧。當你熄咗車，翻咗屋企啦，但係個錄影嘅監控嘅功能咧依然喺度嘅話咧，前面有車經過你嘅停車場，佢又會著一著， 係啊， 可能佢會著45秒或者再著分零鐘，跟住繼續錄影一下夜晚嘅情況咁。咁呢一個咧，其實就要睇睇你自己覺得。你泊車嘅位置係咪真係咁 安全？係咪真係咁安全咧？係啦，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大家唔好係唔係都開全 監 控，唔使全日監控。如果唔係咧，你好快又係抓走啲電。 除咗呢樣嘢之外嘅話，仲有啲咩嘢？我哋喺日常生活咧要用嘅時候，個電可以個壽命可以襟用啲咧？ 嗱，壽命襟用啲咧，去翻頭先講緊嗰兩種嘅電池咧，其實換完電池之後咧，都需要揾翻師傅再用軟件咧去校翻架車。其他的電腦系統，我而家換咗嚿新嘅電啦。 啊，你要講俾佢知㗎？ 要話俾佢知，喂，換咗 啊！ 我哋俗稱咧就話，等架車 learn 翻佢用緊嚿新嘅電。咁點解咧？好簡單嘅原理嚟嘅啫。當你用緊一嚿舊嘅電咧，佢用到差唔多壽命差唔多啦，已經有提示俾你，或者他車唔係好暢順嘅時間咧。咁個發電機咧，引擎帶動嘅發電機咧，佢會好聰明地咧，谷行啲佢去插電。但系如果你換咗個新嘅電嘅時候，唔話翻俾佢聽，喂呢個係新電嚟嘅喎，咁佢就會繼續谷佢，咁一係咧就谷壞個發電機，一係咧就谷壞埋新嗰嚿電池。 嚇！即係其實呢一個步驟必須要做。 而家啲新嘅車咧係佢嘅插電嘅系統咧，即係插翻呢個咁簡單嘅電池嘅系統咧，都有啲智能嘅插電嘅裝置，有軟件去管轄嘅。咁所以咧呢個要小心，所以。我成日都會提咧，好多時 DIY 嘅朋友啦，佢哋都好有信心嘅。我喺外國住過，我識得換電池噶啦，咁有提供佢 自己搞咯。 新嘅車咧，如果換電池換完之後咧，都真係要有適當嘅軟件去做翻呢個更新。 哦， 如果唔係你換多幾次，嘥多幾次嘅錢，咁又好唔抵咯。 明白。好啦，咁日常生活當中啦，有啲咩嘅話，我哋要緊張嘅咧， 係 啦。 先係 Michael 兄講話，即係嗰啲卡 cam 啊嗰啲啦。咁、 嗯、 與此同時就，我今朝都諗到嘅，有時你鎖咗車咧，你個頭燈仲著住咗嘅喎。 因为唔记得熄灯系咪意思啫？唔记得熄灯。 着咗15秒，着咗30秒，你望住佢，佢熄咗。 哦 ，OK，OK。 系啦，其实呢啲功能咧， 可以喺你嘅車嗰度自己 set 翻嘅。咁你 set 翻呢啲時間短啲啦，或者可能如果你屋企個停車場係比較穩陣嘅，其實都唔需要話，或者光猛嘅，你唔需要話一鎖咗車，佢仲要著住車頭燈一陣間，去俾你識別到架車仲喺嗰個位置。咁呢啲電慳慳埋咧，咁你個電池又襟啲噶啦。 嗱， 如果七人車我都想分享少少嘅。 嗱， 七人車咧好多時咧左右咧都會有電嘅燙門噶嘛。 係冇錯。 嚇，電嘅燙門咧就如果方便屋企人、方便老人家上落咧，你都會行埋去撳個遙控，咁跟住咧就俾電門開咗。上車跟住先踏著架車嘅。咁但係嗰個時間呢，其實個電池呢就係齋輸出，就冇插電嘅，因為當引擎著咗先插到電㗎嘛。如果呢個習慣成得多嘅話呢，咁個電池耗電都會比較多啲，或者 真 係 冇 咁 知道知道。最好就行緊架車，踏著咗架車先開門， 著咗架車開門， 就可以用遙控嚟開咗門，係咪？ 係啦，或者上咗車先撳嗰個開門掣，電動開門掣，等屋企人上車，咁就草草埋埋呢啲習慣就得㗎啦，其實。 聽講仲有嘅就係你同我講嘅，唔好喺個係熄咗個車嘅時候啊，聽心機。 但系听风骚咧，咁点搞啊？ 所以你真系要取舍啦，系咪啊？ 可以用 听风骚，可以系用手机听，系咪呢一样嘢？原来有好多人都会咁噶嘛。譬如可能喺度等紧入去个停车场，咁跟住我就熄咗个车嗰个掣，但系问题系我就着咗个收音机，系咪呢一个都系嘥耗用你个电池嘅电？ 当你熄咗架车嘅时候咧，引擎唔转动嘅时候咧，你听收音机咧，都系好似头先电门嗰个原理咁样咧，都系喺个电嗰度斋输出，去俾你嘅个收音机嘅功能嘅。我讲个好简单嘅故事咧，系真实嘅。好多时喺沙田马场咧，等紧老板嘅车咧，咁啲司机大哥咧，都喺车度听紧马仔噶嘛。 冇错， 佢听完马仔咧，佢听唔翻着架车嘅电掣嘅。 真系会噶， 系有发生过嘅。所以都要注意一下呢一方面。 知道。其实 Raymond 而家一般嘅健康嘅电池咧，大约系咪两年啊？即系当然系一个比较稳阵嘅 calculation 啦。两年系咪算差唔多啊？ 我哋平均留意到咧，大概都系两年或者可能两年多几个月到咧，呢啲电池就已经有一啲预告俾司机咧，或者车主咧， 差唔着啊， 有咩预告？ 即系嗰阵时比较立落啲啊，咁样。 即系若果你嗰个电池嘅话，你挞嘅时候咁笑着嘅话咧， 扭计几下， 咁都应该都差唔多时候啦。 冇错， 差唔多啦。即系预先咧，因为而家如果你话偶然间即系摊唔着嘅车喺一啲商场啊、停车场啊咁样咧，你要搵拖车咧，咁拖车都好昂贵啦，够买你个电池噶啦，够拖车费，咁不如做一啲预防性嘅嘢啦。 我曾经咧有朋友借过一啲嘅自携式嘅挞车嘅 郭光龙。 唔系个个笼，一嚿电，好似一个电咁啊，咩挞车神器， 自己 挞 着佢， 咁呢个咧，但系我又发觉买唔系好贵，几百蚊，但系你唔系，你即系可能两年都用唔到一次，你都唔知道买嚟做乜，系咪？ 得救命用喎、啊！ 呢方面我都想讲下嘅、因为咧呢啲我哋俗称佢叫救车保先啦， 系救车保， 救车保吓。咁其实即系好似我哋手机唔够电啦，我哋就充一充电咁嘅原理。不过咧佢嘅功能更加要身负重任。因为呢个救车保呢就要喺你摊唔着嘅车嘅时候呢就千钧一发去救你嘅车、令到你可以走得啦。例如系一啲好封密嘅停车场你真係需要去帮手啦。咁以往呢就搵一架车嚟帮手或者架的士嚟帮手就搭过光龙咁样啦。咁其实都有啲拗教嘅。 有啲拗教嘅同埋要问你攞钱啦有啲。 搭过光龙你又要识搭啦。 係呀、 搭嘅时候呢啲程序如果唔啱或者可能即係都会令到有啲電腦會撞彎咗啊，都 危險 㗎，係啊，亦都救過一啲咁嘅車翻嚟嘅。咁所以咧，用呢啲救車保咧，嗱，因為佢本身咧個設計或者佢嘅製造咧，佢係用鋰電嘅。佢咁細咁便攜嘅話咧，佢一定係用鋰電嘅。咁鋰電嘅處理咧，我哋都要好小心。咁如果當你搭呢啲嘅救車保嘅時候，攤得著嘅車好彩啦，有啲係攤唔著咧，就繼續攤到佢嚿嘢死啦。发觉原来你俾咗几百蚊买嚿咁嘅嘢都冇用嘅咁又要注意呢一个旧车保嘅温度啊，即系你可能凭只手去摸一摸佢，你摸到佢温度，如果开始暖嘅话咧，你即刻将佢即系唔好再接驳住架车，离开咗佢，俾佢降翻温。 否則咧，鋰電咧，佢一路係咁升温嘅話咧，其實都可能會引起火警嘅。 哦，哇，所以小心使用，哦、小心。同埋我自己覺得，即係十年都唔用佢一次，我就唔買咯、嗯，因為有幾可真係跪低啊！即係咁講。 揾師傅幫手啦。 係啦，好，今日多謝曬 Raymond 嚇，車路的士嚇、啊，留意留意，希望大家就最主要係駕駛嘅安全啊、嗯！多謝 Raymond， 唔該曬 Raymond，Thank you， 拜拜。 拜拜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咁临近圣诞啦，咁十二月嘅16号啦，真系仲有冇几多日？ 好快啊， 一个礼拜到，咁大家可以打嚟同你嘅朋友们预早讲声 Merry Christmas 都 得 嘅， 要咁样讲啊 ！America 嘅朋友啦，同埋就系 全球嘅华人啦， 全球嘅华人啦，都可以 快乐啦。 透过我哋呢一个节目， 马老师，你使唔使同你嗰啲女朋友们吓？你以前你好多观音噶嘛？ 叫小女朋友啊，系啊， 系，但系你我谂你要俾半个钟头我先讲得， 系咩？ 犀利， 讲得晒咩？ 讲得晒，讲得晒， 讲啦。 系啦，跟住再提大家1872388，1872388啦，快啲打电话嚟啦！咁一阵间我哋会进行我哋嘅风骚大点唱。 冇错，冇错。如果你咧打唔到电话嚟嘅，咁你都可以咧话俾阿欣欣听，咁啊可以代读嘅，我哋帮你读。阿陈太呢就想点唱俾阿陈生。 系啊，如果你怕丑嘅话，我可以帮你读噶。 因为我哋唔怕丑啊嘛。 系啊，咪就系啦，唔知丑噶嘛。 先听新闻。 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东涌东交汇处发生严重交通意外，至少一死，两人重伤，另外多人轻伤送院。事发今朝近9:30，涉及三架车，包括一架货车、一架轻型货车同一架由元朗开往东涌的 E36A 龙运巴士。據了解，事發時候有工作人員在場進行工程。龍運表示，多名巴士乘客受傷送院，司機亦都受咗輕傷，已經派員到場以及到醫院了解情況，慰問死傷者家屬，並配合警方調查意外原因。龍運又對事故當中有工程人員身亡同受傷表示難過，對死者同家屬致以深切哀悼，會向傷者同家屬提供適切協助。运输署话，受事故影响，裕东路往北大屿山医院方向近东涌东交汇处全线封闭，呼吁驾驶人士改用其他道路。另外，十多条龙运、新大屿山巴士同城巴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天文台表示，强烈冬季季候风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天文台会在下午发出寒冷天气警告。天文台預測本港北風將會增強，明日天氣顯著轉冷，星期日和星期一市區氣溫降至大約8至9度，新界再低幾度，呼籲市民注意保暖並關顧長者以及慢性病患者。天文台又預測週末期間本港風勢頗大，高地和離岸風力達到烈風程度，風寒效應顯著，計劃進行戶外活動人士應該提防大風可能帶來的危險，並避免長時間置身於寒風之中。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總結今年立法會會期工作，他說今個會期一共舉行33次大會會議，總時數達到264小時，議會重回正軌，高效運作，通過多項法案和議案，政府提交25項法案，立法會一共通過當中的17項，包括應對防疫抗疫相關的法案。他又說今個會期亦舉行了5次行政長官答問會，新一屆政府上任之後提出舉行前廳交流會，至今已經舉行5次，成績顯著。政府接納議員提出的多項建議，有助促進行政立法良性互動，希望當局日後多到立法會和議員交流。梁君彦指出，新一屆立法會議員監察政府相當盡力，對於政策都十分緊張，強調立法會並非橡皮圖章，本屆議會屬於良性善治式的監察，而並非以往惡性破壞式監察。本港過去3日先後發生有工人從棚架墮下、工字鐵跌下以及防撞板氣壓測試事故的致命工業意外。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 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事蕭善文說，事件反映整體安全意識和教育不足問題，認為有關方面和工友必須做好安全教育和風險評估。他說，昨日在葵涌貨櫃碼頭發生的防撞板氣壓測試事故，一般情況之下，只要有較遠距離或者是測試物件有覆蓋，即使發生意外亦未必直接影響操作員，可減低嚴重性。工作場所職業健康及安全管理人員工會理事李光星亦表示，負責氣壓測試人士與物件應該保持足夠的安全距離，有屏障物就更加好。天气方面预测，密云有一两阵雨，天气清凉，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偏北风，今晚风势增强，气温开始逐步下降，展望听日显著转冷，高地同离岸风势达到烈风程度，星期日同星期一市区气温降至大约八至九度，新界再低几度，风势仍然颇大，天晴同非常干燥。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86点，升18点，总成交金额67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60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67点，跌90点。部分活跃港股，盈富基金19.52升1仙，阿里巴巴86.65升7.5，腾讯控股317.2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84升1.4，美团175.5跌3，恒生中国企业66.96升2.6。药明生物51.2升2.55，山东新华制药股份14.46升2.22，港交所336元升1元，快手69.25升5.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8，日元137.39，瑞士法郎0.927，加元1.364，人民币6.973。英镑对美元1.22，欧元对美元1.065，澳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36。日经平均指数报27546点，跌505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778.46美元，卖出1779.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每一道雷声，究竟隐藏住乜嘢惊天秘密？ 一个废置多年嘅气象站，一条干尸，同一大堆录低雷声嘅磁带，连翻谜题。怎样指引出寻找失踪多年的至亲？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改编自中国著名冒险小说家南派三叔作品。 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和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有我哋嘅风骚大点唱开始啦，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请你继续打嚟啊吓！ 冇错， 今个礼拜我哋特别开心，因为首先要多谢嘅就啲朋友仲寄圣诞卡俾我哋啊， 多谢晒啊， 包括有 Polly 啦，同埋佢哋有一个咧寄咗俾阿大佬嘅，咁我唔知系边个啦，冇佢拆咗啦，我哋已经将佢就摆咗落去我哋嘅office 嗰个台面上面嘅，另外仲有朋友又系写信俾我哋点唱嘅， 哇，多谢晒， 所以你谂系咪几开心咧？ 好开心， 好开心，好开心。 好啦，当然你打通电话嘅朋友嘅话，我先同佢倾个偈先啦。 好啊， 咁就有邝 太， 邝太，邝太你好， 你好， 邝太，三位主持你哋好， 你好啊，邝太，我哋咪第一次倾电话啊。 系啊，我又觉得佢似讲 America， 唔系，我系第一次打嚟电台嘅啫。 哇，第一次打嚟电台， 开唔开心啊？紧唔紧张啊？ 因为咧，我咧，我又唔紧张。我77岁啦， 哇！ 今日打电话嚟咧，就系同我先生庆祝我哋结婚53周。 哇！ 真系好好， 恭喜恭喜！ 多谢晒。 先生叫咩名啊？邝太先生叫咩名啊？ Tony，Tony，Tony 好型啊！ 系啊 ，Tony 邝好犀利啊！ 即系呢个， 因为咧，我哋一个由25岁，我24岁结婚，我先生就27岁结婚，咁跟住我哋就生两个，咁就而家我个大个仔都52岁啦！ 哇，抱孙咯，系咪啊？ 开开心心， 我三个孙仔读紧大学， 哇， 开心啦！ 一个孙女出年读大学， 哇， 开心开心。 三个孙仔都喺美国，因为我哋移咗民去美国，我自己就我哋住，我同我先生搬翻嚟住，因为我哋知道我哋老嘅时候要有人睇住我哋啊，喺美国好难啊，你帮手睇就得，但系佢哋帮手睇你就好难，因为嗰边真系请唔到人噶嘛，系咪？咁我咧就想，即系见而家啲离婚率咁高咧，我其实咧就觉得咧，其实20几岁结婚咧，亦都唔使太过了解先结婚咧。其实个婚姻系会长久嘅，因为你会大家就下啦，年轻嘅时候都系为国家，所以都冇时间得闲嗌交嘅。你翻工我翻工，你放工我又放工， 见面都少可能。 系啊，见面又少，因为礼拜六礼拜日就齐出街玩，咁咧就变咗就即系嗰个嘅生活就。似一个家庭嘅生活咯，但系而家就唔系咯，而家咧啲人又话，哎呀40岁，生个金菠萝出嚟，乜嘢都听晒佢话，几乎即系真系连首期都要同佢储埋先至俾佢结婚咁。咁我觉得呢个就唔系原意，我哋中国人原意，我哋其实系开枝散叶，就系希望。都有下一代嘅下一代下一代，咁咪几开心咯，系咪？ 邝太就讲咗俾我哋听就系啦， 犀利啊！ 大家嘅相处之道。 Tony 哥嗰时点追你噶，邝太？ 我哋系同事嚟嘅，咁就我哋打政府工嘅，咁变咗咧，我哋啲时间咧就定啲咯，同埋我哋就有一个嘅 agreement 就系话仔女嘅功課我哋都唔睇嘅，因為 正嘅呢個 agreement 唔係因為傷感情啊，所以請個補習先生翻嚟。 因為費事因為教功課嗌交，唔係咁啊，咁樣係咪啊？即係 係咯，一陣間我又話咁，佢又話咁，我又唔想同啲細路傷感情。 明知呢個範圍要嗌交，我哋大家都唔好踩落去啦。 去出街玩佢啊，兩個。 系啊系啊，所以呢个 practice 系几好嘅，我发觉，因为咧即系啲细路唔使话， 唔知听边个好，系啊，你哋又闹交， 补习先生讲唔同嘛，一声一喝一声，佢哋惊 晒， 啱啊，好难得啊吓，两个喺埋一齐50几年啦， 53年 啊，有冇啲咩说话同阿 Tony 讲啊？ 系啊 ，Tony 哥， 我想话俾佢听，多谢我哋。即系喺神嘅面前许下嘅承诺，到今时今日一一兑现晒。我病咧，我先生都真系好照顾我，咁样样我都即系无论疾病富贵，大家共同享受。 咁就最好啦， 非常好。有呢首歌曲啊，邝太拣咗叫《缘》，系咪啊？ 缘系啊，阿曾鲁德嗰个。我希望全国世界嘅人 都唔好将自己摆到中心，将全世界嘅人当到自己嘅人，咁就会大家相亲相爱啦。 好， 多 谢晒， 多谢晒， 拜拜。 隔膜求移开，大众相关注，求彼此平等相爱，愿见人人和平有爱，和平有爱心中在，人人手相牵，真意相待，忍爱福再来，颂赞和平，全人有爱，人人永远相亲爱，和平的歌声响遍四海内，重建自由博爱，阳光中愿见，愿见欢笑，微笑里痛苦可以笑，笑又如阳光，大众分享了，谁人多谁人少不紧要，愿见人人和平有 上呢位朋友叫 Shanna Wong， 佢今日我仔啊43岁生日，叫伟轩嘅，祝佢身体健康，咁啊开开心心啦。咁啊想听 Beyond 嘅歌曲，今日播咗啦 ，Beyond 嘅只歌曲吓，咁啊同佢听翻头先我播咗嘅啦，咁所以可能未必再播吓。 系啊，我都用趁呢个时间嘅话咧，读一位写信俾我哋嘅，佢嘅名字叫做文成啊。佢话因为咧喺12月17日啊吓，就系佢同佢结婚50周年嘅太太翠英咧75岁嘅生日啦。虽然咧今年开始咧佢嘅脑退化病咧就严重咗。但是他仍然在每个星期五呢是一定会收听我们风骚快活人的点唱时间的。当听到我们三位主持人的声音呢，他的心情就会开心返的啦。所以想点一首歌给他呢，就祝他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同时也要多谢三位节目主持人呢，每日给他有很多很多的开心的时间。 多谢你支持下。有位阿邦邦呢，他呢每日呢都会听我们节目的。好久以前听的啦，悠悠你记不记得啊、這個、以前清晨快活人有个宣传声带，火烛都要化妆先走。我真唔记得呢、這个 火烛都要化妆先走， 我唔记得呢个 jingle 咧。 有咩？我哋写太多嘢啦， 太多唔同嘅 jingle 啦。咁、多谢你又咁耐之前支持我哋吓。 多谢。 好，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 Donna， hello， hello， 你好啊， 你好啊 ，Donna， 点啊？ 好开心同你哋倾偈，我咁大个女都系第一次打通电话。 今日咁多人第一次嘅， 我咁大个仔都系第一次同你倾电话。 点解之前唔打？点解之前唔打？ 其实我是翻工唔得闲嘅， 但翻工真唔听过。 今日比较特别少少，系因为咧，我都好想同阿李丽蕊倾偈嘅。点解咧？因为我细个咧同佢玩过， 同佢玩过， 有冇争嘢玩啊？ 喺边度玩？ 有冇争嘢玩？ 真嘅，阿李记唔记得你英文？你嘅细个时候，我哋叫你做阿 B 噶。 系啊，我屋企人叫佢乳名，叫阿 B 噶。 你系佢邻居嚟噶。 是啊，因为呢我的铺头呢其实在他的铺头隔离的。 你开个铺头的咩？ 卖米的、 啊、 你是卖米的。 哎 呀、啊啊、喂又识不识客家话讲啊你们。 点咩客家话的、啊、他是潮州人来的，你是不是？ 是啊。 哇好温馨啊。 你好 温馨啊。 嘿喎、啊。 佢细佢细个系咪都系咁多嘴噶？我想问啦，阿 B 细个 佢细个好精灵，好活泼噶，成日喺度喳喳跳嘅， 系咪成日都唔翻学啊？佢走去玩啊！ 原来你哋系邻居嚟嘅、 哎， 你好嘛？ 系啊，我 OK 啊，因为最近咧，我哋都即系确诊咗啦，所以到依家都休息当中咁样咯。 第几日啦？而家？ 其实都已经尾声噶啦，应该系第、都耐啊，都成第七日噶啦、 差唔多噶啦、 okay ， 差唔多 系 啊， 系啊， 过晒 关噶啦，冇事啊。哎呀， okay, 多谢啊， 好 好开心。 你中文名系叫咩名啊？ 我中文名啊，姓陈嘅，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啦？ 我记得你姓陈。哦，我知道，我知道你边个啦？ 叫乜嘢？ 系啊，我知啊。 阿娇，阿婵。阿 你唔想讲，唔好以人 讲啦。喂，咁你真系好地保重，好 开 心啊！ 我好开心，因为我好想好想打电话同你倾好耐嘅，但系成日都翻工。咁我仲记得咧，细个咧，你姐姐啊，博士啊，成日讲故事俾我哋听噶，我哋坐埋一齐围住听。阿博士依家点我就唔知啦，不过好挂住你哋。 系啊，但系有个唔好嘅消息话俾听就系佢走咗啦。 吓、点解啊？ 系啊，咁咯，好啦，但系点都好啦，但系都好开心，即系可以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嘅话，大家揾翻一啲以前嘅朋友。 系啦，咁啊 ，Donna， 你有冇同阿 Y 阿 B 嗌交啊？嗰阵时争嘢玩啊？ 冇噶，我哋就揽头揽计噶。 系啊， 我真 系 同龄 嘅， 佢谂啲嘢咁负面嘅，嗌交 系啊，闹交啊，抢嘢啊， 整蛊人啊嗰啲。 佢个童年系比较坎坷嘅， 比狗咬啊，好鬼坎坷嗰啲童年，又冇嘢玩，又要听人隔篱听啲咩音乐啊。 佢成日阿 B 好有会咩嗰啲叫做表演欲嘅，佢成日咧可以揦住啲就算扫把头都好啦，佢都可以唱歌 嘅，真嘅。真的 好得意好开心。 唱到的就是家企嗌食饭啊，但是都不饭。 是啊，仲公婆婆他们成日都会嗌他回来吃饭。 所以今天由细开始有这些艺人的血，唱歌的血，歌声的血。 多谢你啊，多谢。 好开心， 多谢 你。 我们保重一下， 大家都保重 身体健康。 是啊，多谢你们丰收快活人，都带来给我们的听众好欢乐，真的很有趣。 继续支持。 多谢晒 Donna， 我都喺度想祝都想去即系有一个即系心愿嘅，希望真系确诊咗嘅每一个人咧，都能够有耶稣嘅祝福，能够早日康复啦，不至于任何嘅并发症啦。亦都最重要就系嚟紧圣诞节啦，好希望将耶稣嘅爱带到俾每一个人，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可以开心咁活着，好似你哋咁丰收快活人。 多谢晒， 多谢晒。 另外一位 Johnny 咧，想听到呢一只歌曲嘅，来自邓丽君一首旧歌，就系叫做 《丝丝小雨》， 送俾所有朋友。 一阵阵绵绵细雨。凄凉意，我曾问过丝丝小雨，是否带来你的消息？我和你初次相见就在这街头，是你给我留下难忘的回忆。段段美丽回忆依然荡漾我心里，你的真情，你的真意，永远永远不会忘记。我和你初次相见就在这街头，是你给我留下难忘的回忆。 好，争取时间啊，仲有六分钟到晏昼一点钟。电话里边我哋有另外一位就系小朋友， 小朋友。 Hello， 喂。

搞小朋友， 佢哋系真系好十一岁咯，我 觉 得系啊，沙沙地咁样。 咁你今日你打嚟想讲想讲咩啊？ 我今日打嚟咧，就系想讲我近排咧做完前日咧做完一个手术啊。 吓、啊， 做咩手术 啊嘛？ 咩事啊，周乐？ 我个膝头哥咧，之前踢波嗰阵扭亲啊。 哦， 韧带。 类似嗰啲啦。 哦。 而家冇事啦嘛，做完手术。 咁你而家咪唔出得街咯？ 系啊，而家就坐轮椅咯，就系、是。 哦 嗯，哎呀， 小朋友 会好 翻 嘅， 系啊，冇事嘅，真系小手术啫， 知唔知啊？ 系啊， 点解咁唔小心啊？ 系啊， 系咪因为冲力射球啊？你 踩波车 系啊？ 你系咪踩波车啊？ 类似都可以咁讲， 你问到类似嘅， 世界杯系咁样，唔系我谂佢跌嘅时候佢都唔知道啊。 系啊， 系啊。 喂，阿小朋友啊，你其实平时有冇听开电台嘅习惯噶？有冇听我哋噶？其实？ 我有噶，我日日都会咧，放咗学跟住就听。本身今日要翻学嘅，但系咧我就因为咧只脚咁样，所以就冇得翻学啦，所以就打算打 有文有路啊！你讲嘢真系吓，几、 啊、 大个嘅、 啊，六年班啊， 几叻仔， 五年班 系啊，六年班， 六年班啊，叻仔、啊， 今年都辛苦噶吓，俾啲心机。好啦，你拣呢只歌有冇特别意思？有冇想点俾边个听？ 我有想点俾我一个亲人嘅，就系我爸爸啦。 嗯，有咩同佢讲？ 我就系觉得咧，佢咧呢段时间系咁照顾我啦，跟住佢就我觉得佢呢首歌系希望可以鼓励佢继续加油。 嗯，好， 明天亦要继续。阿爸，你继续照顾我，知唔知啊？你唔好走咗去啊！ 系啊，推我出去晒太阳。 继续俾钱我啊，继续请我食嘢啊！ 我哋都祝你早日康复。 系啊， 好，多谢晒。 快啲好翻，知唔知？ 知道， 好，拜拜， 拜 拜， 拜 没有去试过，怎知他错？就算我错了，亦必须继续。痛苦时，有眼泪去中和。没有去爱过，怎知他美？没有你爱我，问怎可脱俗？哪管他，世界未原谅我。多奢侈的梦，一朝醒觉是场变空。面上有热情仍流过，没有去试过，怎知他错？就算我错了，亦必须继续。 痛苦时有眼泪去中和， 没有去爱过，怎知他美？没有你爱我，问怎可脱俗？哪管他，世界一朝醒觉是尽变空，你看我是没有泪容，受惠现在半空。 明天仍要继续啊，咁啊开心心咧，每一天咧十点到一点钟，仍然系呢个风骚浮人。今日咧差唔多去到时间嘅尾声啦，要交俾 Made in Hong Kong Lee Chi Kong 噶啦。 另外仲有一位嘅吴小姐嘅吓，都将呢首歌曲送埋俾你，祝大家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